调，向乌克兰挥军就要接受制裁。马克龙又同英国首相卓维斯会晤，重点亦都系乌克兰同埋连带嘅经济问题。双方表示会合作应对同埋减少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25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19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5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68蚊，跌4.6；盈富基金19.18，跌2.6；腾讯控股289.6，跌3.8；阿里巴巴83.55，跌2.65。友邦保险71.4，跌2.5；恒生中国企业63.82，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27，瑞士法郎8.141，澳元5.247，加元5.871，新西兰元4.629，欧元7.824。每百日元对港元5.4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跌378点。港金报155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81美元，卖出166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竹园嘅马仔坑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竹园嘅马仔坑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咧受交通意外影响，而家屯门嘅青云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嘅第一同埋第三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啊，龙尾排到去山景村嘅。就是屯門的青雲路去蝴蝶村方向近著杯道路第一和第三線仍然封閉，龍尾排到去山景村。較早前將軍澳的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著百勝角路的壞車拖走了，現在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都是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提一提大家，由9月24号至10月23号，东铁线的部分列车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罗湖站就会局部开放到晚上的7点钟，落马洲站就仍然都是关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是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得咁樣嘅天氣咧，真係特別開心。 冇錯，雖然一年裏邊唔多，但係都係珍惜嘅。即係呢啲今日開始清爽啦，開始 因為佢唔多咯， 係啊， 所以特別開心啊！你今日係咪 今朝早因為好早咧，咁啊要出門口咧，車我屋企人咧去火車站啦。咁一落嘅時候咧，其實反而仲有少涼， 涼㗎，真係。 即係如果你著一件單衫嘅話，咁但係到八九點咧開始陽光出嚟咧，又開始啊啲啲咁都得熱啦。啊， 帶件外套仔啦。 但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佢乾啊。如果佢乾嘅話，你就會好舒服嘅。但你又未唔至於，譬如你今日睇嘅話，你七十日，又唔至於好似早嗰輪咁啊，卅幾啊，四啊幾啊，你有啲手啊嗰啲咧，就會好辛苦嘅。但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就真係最舒服， 正 啊，好好地去享受。 今日咁好嘅天氣，聽住我哋節目《風騷快活人》啊，三小時嘅節目，今日一樣咁精彩。我哋除咗有呢個小朋友電台咧，中醫哥哥啦， 冇錯啦，咁啊仲有就有黑家婆啦， 聽講你有啲秘密武器喎， 梗係有啦。 不计预算，到我背后迎。初冬早醒，敞开心胸相照应。尘世里百样错漏变合情。常记仿佛早春一天收叶地默应。深秋立牛头般女形，夜里枕边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动下爱念，恐怕心碎。草应风声中破灭，夕夜静，不禁闭眼，过去到目前，早该分清几许光阴不止。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常记仿佛早春一片羞怯地默认。深秋立牛头般泪盈，夜里枕边忆过去，又念及起一句。无意放下爱念，恐怕心碎。 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十点十六分，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这首小凤姐的深秋立额头，啊不是立流头。今天的天气有阳光，日间干燥，吹王子清劲的偏东风，现在二十八度。秋天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在我们身边很浓厚呢？陪住我们只有我们三个。直到晏昼一点钟，我哋一齐风骚一阵，交俾小凤姐。 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挂影里。莫问及过去困惘，方有若雨露下徐徐落便碎，茫茫风中。盖他怨恨柔，风声不休，影响至秋空对奏，情记片片叶柳飘荡叠偶，何要处处暮雨侵我独透。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星期三早上吓，咁做呢一个风骚范围咧，成日都讲噶啦，健康就系风骚嘅第一嘅条件，系咪啊？即系个人咧身体健康就开心好多嘅， 你风骚啦，咁咧一定系要即系精神爽利，你先风骚得起噶。 有奇奇钳钳嗰啲就行埋一边啦。 你爱自己啊？ 系啊，我自从礼拜日行山之后， 佢所以佢而家自己封咗度。 讲紧嘢啊！ 哇！ 唔 係 我 係大 方， 哇！ 你又未聽我講先？ 你講你講，小人唔啱，小人唔啱，小人唔啱，小人。 哇！ 喂喂，你加你戴几个帽去？我一加多个落你嗰度，我加多个落你嗰度，我除对鞋俾你，第六个就系我只鞋，好唔 好？哦，都好啊，我谂住有飞粉铲啊，同埋食草。 喂，头先发生咩事啊？点解我突然间会？ 你鬼迷啊嘛！ 你讲啲咩啊？ 佢记得， 佢记得啦。 佢咸湿鬼上身啊！头 先我晕一晕啊！ 头先我哋又咁讲到，我记得。咁啊，即系到讲紧嘅就系话咧，每一个人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如果你要身体健康先至风骚得起，你就嗰啲咩 kitty cam lam 嗰啲咧就唔得啦。咁我就话咁你啊，系咪讲紧自己啊？就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咧就窒人啦。 可以录音机一样啊，你吓？ 唔系，因为我系好留心听每一个人喺度讲紧啲咩嘢嘅。 你先大 哥，请继续 elaborate 啊！ 你讲你讲， 讲完噶啦，系咪啊？ 唔系，未。 佢个速度系咁嘅，你慢少 少。我咪就要佢慢慢 elaborate 啦。我总咁叫快啊？咁你仲想讲？ 你知唔知啊？ 我而家唔敢出声，我 快嘅， 我直情唔敢出声。 对唔住， 你讲，你讲。未来十分钟，你讲。 讲对唔住， 我错， 对唔住啊。 喂，我哋都认衰咁嘛，系 唔系先？ 个态度最紧要，最 快啲 讲 啦。 唔系你先。 我讲完啦，交俾你。 你讲紧你啲嘢。 系啊 系啊，喂，即系咁，头先讲开啦，你话健康、丰收、开心，我觉得系要即系心灵同埋嗰个 身 体， 身心都要一致， 合一要真系要健康。我话俾你听，我自从礼拜日去完行山之后咧，纷纷有啲千零朋友就联络我啦。不如即系睇你啲相几靓，不如我哋去行下城门水塘啦。 系， 我点解行城门 水 塘？ 其实我怀疑啊，啲相冇你嘅，所以我就 你睇过啲相啦咩？ 我有，我睇佢 Facebook 啊， 真系 啲相系冇你喺里面噶嘛？ 佢揸机嘛，会 系。咁如果你想证明你自己由呢度打卡嘅话，你应该自己自拍嘛，明唔明啊？ 所 以我怀疑就你 系 冇去。 唔紧要， 啲 friend send 俾佢，啲 friend 跟住佢啦。咦，我嚟作下嘢都好。 佢有 friend 有去， 系啊，作下嘢都好。 但系其实佢冇去，跟住佢就喂快 send 啦。而家人哋对你嘅说话感到怀疑啊！ 你啫， 系啊，阿被告你点样讲？ 请你解释下。 系阿法官大人，而家叫你讲。 第一，我系行山就系行山，我唔需要理会世俗嘅眼光，呢就 系 风骚啦。 系， 系咪先？啊，你去旅行又惊？哎呀，嗰两条毛利会唔会以为我又冇去咧？我又要打卡。 嗰两条毛利，我系咪其中一个啊？ 系，你系阿茂啊，我系阿李。 唔系，我要证实一下我自己系咪喺你嘅侮辱系列啦？ 系啊，冇错，梗系系啦，唔系边度成为啊？ 都唔系 number one， 即系与有荣，与有荣焉。我好开心成为你嘅侮辱系列第一位，我好开心。你继续啦，你继续。 系啊，我赢第二，冇人赢第一。 系啊，又远咗啦，翻埋嚟。我意思就系话，开始有啲朋友咧，就因为个天气嘅问题啦，佢就话喂，不如有啲系啊，行城门水塘啫。我话哇， 城门水塘 OK， 绝对 即系冇乜挑战性。 冇挑戰性， 因為一個行一個圈， 行 個 圈 啫。係 啊， 但係咧，後來佢話俾我聽，因為嗰度咧都好多嘢睇嘅，啊，同埋咧，如果真係夠腳骨力咧，佢話你夠膽咧就可以扮過去呢一個九龍水塘嗰邊。咁我覺得都幾好玩嘅，係啊， 有得馬騮啊嘛， 係啊， 係啊， 我覺得嘢未啊。 啊，请 批准咯，可以而家我觉得嘢啦。我曾经 你够心，佢窒你嘅话，我去帮你。 我曾经听人讲过，佢如果画啲山水画咧，就咁画山画水咧，系未够有灵魂咧。加埋个人喺里边咧，人在画中就有灵魂啦。咁如果你去旅行咧，你就咁影啲山同水咧，其实你买张 postcard 都得啦，或者你一 draw 图都得啦，即系你 cap 图都得。而家网上系咪？无论系呢一个鸭飞二士峰，或者系呢一个处女岛，咩图都有嘅。咁点知你有冇去啫？但系你影咗相自己喺里边咧，起码你都有个记录，唔系话俾个两条毛利包括我啦吓睇嘅，即系你自己，而系你自己。 唔系佢想解释就系点解我哋会质疑 你？ 你 同唔同意我讲啊？ 系我唔同意你嘅讲法，因为我一阵间我有另外一个嘅就 系 质疑佢嘅一啲睇法嘅。 我睇法啫吓，总之你影完嗰张相个山几靓都好， 系 网上大把啦， 系。 但系你影埋你自己喺里边咧，喺边度都揾唔到呢一张相。 我系咁嘅意思。另外仲有一样嘢嘅就系话咧，我哋系牟利二人组啦，系咪？系咪？被欺凌嘅人组啦，咁但系问题系在于我哋质疑你嘅话咧，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嘅累积嘅，咁就因为若果你系一个就系讲得出做得到嘅人，我哋就唔会质疑你嘅，就话点解真想冇你嘅？ 明白。 我 补充，阿石坚叔行街人话奸人烟， 唔係因為拍咗一套戲，係拍咗 N 咁多戲，等 N 多次奸人，咁人哋先覺得佢奸人堅啊嘛，係咪先？咁點解人哋唔信你？因為 N 咁多次，你都係人哋令到人哋唔信你啊嘛。 又係喎，兩位講得啱。 就算我哋兩個講咁多嘢都好嘅話，你仍然一句可以就我行我素， 我知你謀你。 係啊，佢 OK 嘅，你明嗎？ 但 係 兩位，你覺唔覺得我精神面貌已經係唔同曬嘅啦？咩？ 我覺得你嘅精神有問題，我唔覺得你嘅精神有變。 係啊， 你個面貌係差咗。 越咩嗰啲咩每况愈下，每况愈下， 系啦， 即系低处未算低，系啦。 不过你行一次咧，就真系冇用嘅，你系要枕住个就系成为你嘅习惯。 运动都系，你做一日唔等于你已经系个身体有突飞猛进。 嗱， 其实咧 有个例子啊，你日日都咁样，所以就 我知道啊。 喂，我话俾你听，原来咧有几日咧好有烟霞嘅，嗰日咧因为我。見到雖然有煙霞，但我真係唔可以容忍停啊嘛。咁我照做，原來真係唔得噶。 唔得 嘅。原來咧，你譬如我平時 push up 咁先算啦，做二十下啦，每日做，做到第十二三下已經開始氣喘。 係啊，同埋你會頭暈咯。 係 啊， 係 啊，原來真係唔得噶。 救你唔到㗎， 冇得鬥氣喎。原來你同嗰個天氣。 嗱，可以咁嘅，意思係室內，你唔好喺室外，因為你室外啊嘛。 系， 系啊，你室内咯，你室内做咯，因为其实佢嗰啲空气污染指数，佢系会令到你嘅就系，你会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嘅就系平时 弱咗好多。 我谂啊，你去七成到啦， 弱咗好多。 平时七成嘅功力咯，我咪试过讲过咯，我入嚟啊嘛，唔信邪啊嘛，出去跑步啊嘛，跑嗰条斜路上到去之后话， 暗车啊， 我黑啊，我直头系个画面系觉得个人黑啊， 关唔关佢嘅状况先？ 当然啦，因为其实嗰日就系嗰啲烟霞好高，同埋人哋根本已经话就系，如果你有咩有嗰啲咩总之你身体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就不要做户外活动，我就是那天出去。 明白。 其实今天想讲什么呢，我就想讲健康的。健康就是说本来的文章就讲及女性一个叫做恶梦，定是听见都很害怕的，就是这个乳癌。但是从这个文章所讲，他说癌症不要讲什么癌了，总之癌症有六大的。会激发嘅因素，咁大家就听下，即系呢六样嘢，你平时有冇做咧？咁 好， 第一样咧，我谂啊，两个谋你以外嗰个啦吓，佢一定有做啦，一定系会关佢事啦，系不运动啊，不运动， 谋你以外， 不运动，谋你人组系啊，另外嗰个 第三个， 唔系你即系讲我啦， 其实系啊， 唔知咧，系咪啊？系你啊？唔好意思。 好啦，第一个，咁大家就 呢个 适量做翻运动啦， 知道。 嗱，呢个唔系话一定吓，即系唔系话你唔运动就一定，不过佢意思即系话个危险会高咗好多啫。 知道。 第二，好夜瞓。 嗯。 你夜夜 瞓 啊？ 我真系夜瞓。 两样嘢我都冇瞓。 十二点零一点， 咁叫唔夜？ 我就 系 夜， 佢咪话就系夜咯。佢话佢自己夜瞓，我话我， 你尝试较早少少得唔得？有冇试过较早少少？譬如十一点咁。 嗱，如果譬如话我寻晚两点几瞓或者瞓得唔好咧，咁我今晚十一点半就可以瞓啦。 咁你即系你晚晚都唔同咯。 系，点基本上都系夜咯。 即系你会觉得起码有一晚唔失眠嘅话，你第二日就瞓得好啊。 系啊，即系会 咁奇怪。咁啊，即系你 不如试下咁啊，你瞓一晚唔瞓一晚，瞓一晚唔瞓一晚，睇得唔得？ 又好喎。 你要话刘黄店，你都系咁样咯。你希望嘅就总之，因为你要储埋啊嘛。 系啊。 即系你第其中有一晚你要瞓得好啊嘛。咁我觉得都好。 瞓得好真系好舒服噶。 唔瞓唔好嗰一晚嘅，基本上你就 系 做多啲嘢咯。 系啊，有啊， 所有 嘅 嘢做晒佢，咁样跟住就第二日就瞓得好啲咯。 O K， 咁唔得啦， 唔得嘅。 知道 第三樣就是太少食蔬果啦。 蔬果 頭先三樣嘢，我諗好多都市人或者都會有，即 係 好少運動啦，好夜瞓啦，同埋好少食蔬果啦。 不 是，你真係健康咗喎！ 我係健康㗎， 我又係大量蔬果。 因為邊個人唔 take care 自己？ 係啊， 係咪呢啲嘢你遲早要還㗎？ 係啊， 真係㗎， 你還緊㗎啦嚇。我唔系话你喎吓， 唔系我知你话嘅。 你头先咁样仲唔系话你话边个？ 唔系咯，你够胆话唔 系啊？我最近有自己同自己讲嘢嘅毛病。 我都觉得你系，唔单止 计得佢啦， 你仲有好多嘢都有啲毛病。我想问你，你呢排有咩问题？ 好，第四，中意吸烟同埋食一啲叫烟熏嘅肉品，譬如咩火腿啊、腊肠啊。 呢个我有，呢个我有，呢个好难。 小食为止啦吓，小食好啦。第五个咧就中意饮一啲好甜好甜嘅，佢其实佢pinpoint咗手摇嗰啲咧，即系好大支嗰啲， 我都要飲品。 如果甜嘅嘢都唔好咁多啦。 我都冇飲。 最後一個咧就係受到一啲環境嘅塑化劑污染，咁呢個控制唔到啦，即係周圍嘅嘢，即係污染咗嘅東西咁樣，無論空氣啊、水啊等等咁，六大因素。咁如果能夠避免嘅，儘量 同呢六樣嘢隔遠少少咁啊，健康啲。 即係你做得幾多，你咪做咯。 係啊，盡做盡做。係 咪？有時有啲嘢真係冇乜辦法嘅。你有幾樣嘢都可以做啦。 避啊，早啲瞓咯。 避毛？你啲避毛可避嘅咩？ 避毛可避系边个避啊？ 我点知你避咩啊？系咪先？你避毛嘛？避毛个我有噶啦，点避啫？ 我睇下查申诉专员公署几多电话。 你话你知嘅， 你 净 系识讲呢一样嘢。 系啊， 你可唔可以有啲新嘅？你俾个 surprise。 佢仲有一句嘅，得先可以衰回首啊！ 系啊，嗰个少用咗啦，不如你用翻得先可以衰回首。 系呢个词汇真系， 你重新嚟过。 你个拉记好细，呢个拉 个拉记，嗰啲唔系叫拉记啦，嗰啲叫 vocabulary。 vocabulary， OK， 好， 即系字系嘛，用字。 其实我觉得好多嘢咧，其实个控制喺边度咧，喺你自己嗰度嘅啫。 系啊，绝对。 到底你做几多运动，你几多点瞓，你食啲乜嘢，其实你自己控制到。不过你唔控制啫嘛。 嗯。 嗱，所以就我听好多人都讲嘅，就话哎呀，真系惨啦，佢又唔食烟，又唔饮酒，但系点解到最后尾都系咁嘅咧？明嘅。 我讲过添。因为我真的以前识个朋友，他不吸烟，但很早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患鼻咽癌。 系， 冇事啊嘛。 咁就冇办法啦。 走咗 系咪？咁就冇办法啦。咁我就会觉得就话，咁你呢样嘢，你至少有一样嘢就是你冇内疚嘛。 嗯、 就冇内疚就啊，以往就因为咁，我又不听人哋讲，系咪有一啲坏习惯，跟住咧就要做，我就会变成咁样啦。 嗯、 但我至少如果有一样嘢嘅就咁、是、呢样嘢，你真系遇唔到嘅，我已经好好咁 take care 我自己，但系我都要嘅。咁样嘅话，你至少你唔会即系觉得自己系去糟蹋紧。自己啊嘛，听唔听到啊？ 听到，我知道噶啦。好，我呢个礼拜日都系七点钟起身。 系啦， 但系谂下去边先。 嗯， 又去茶居拍几啲。 唔紧要嘅，有时你就算你落去行个圈都好嘅。你唔觉得你出身汗，你翻到个人爽好多？ 喂，真系，嗰日我行到去鸭盒咧，我净觉得好似脱水咁咧，然后翻到屋企咧，冲个冻水凉，再饮一支大水。 系啊，同埋唔好睇唔起自己。其实好多时候咧，你系真系得嘅，不过你系懒噶嘛。 支持你，好，十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已经收到伏必泰幼童配方的新冠疫苗认可申请，将会交由顾问专家委员会审核，以及向医务卫生局局长提交意见。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说，联合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委员会已经在上个月开会认同科兴和伏必泰两款疫苗可供低至六个月的婴幼童接种。今次顾问专家委员会只是在法定框架下再确认，他期望可以很快完成程序。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估计，下月有望有婴幼童版伏必泰供港，而六个月至五岁的婴幼童版伏必泰和科兴一样要打三针。对于网上有人发布贴文说新冠疫苗会在小童身上产生细胞因子风暴引致死亡，刘宇龙批评本身不想为子女接种疫苗的家长在网上散播不尽不实的信息。他说昨天公布的一个确诊两岁男童情况危殆，并发脑炎，而且脑部创伤严重，病毒量高，男童只是接种过一剂疫苗，病毒保护率大约一成。解放军东部战区回应美加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时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发言人施毅说，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昨日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0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23宗确诊和485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的本土确诊个案中，贵州57宗，四川28宗，西藏13宗。新增的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西藏有155宗，其次是贵州的131宗。内地累计超过248,600多人确诊，5,200多人死亡，超过24万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57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2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60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67蚊，跌啱啱转咗系167蚊，跌5.6；腾讯控股288.4，跌5蚊；盈富基金19.11，跌3.3；阿里巴巴83.15，跌3.5蚊；友邦保险71.0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3.52，跌4；中国平安43蚊，跌1.5蚊；比亚迪股份216.6，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72，瑞士法郎0.964，加元1.337，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8点，跌379点。港金报155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4.42美元，卖出166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受较早前交通意外影响啦，屯门嘅青云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第一同埋第三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较早前就比较挤塞，咁但系而家嘅时间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青云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第一三同埋第三条线都需要封闭啦，咁就车多少少。咁另外竹园嘅马仔坑道回旋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竹园嘅马仔坑道回旋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行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国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荃湾嘅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挤塞，龙尾排到荃青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黑社会利用非法手段逼签合同。 马哥，马哥，太冲动啦！ 佢哋真系可以只手遮天。 有监控噶，呢度嘅监控维修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成日，我哋嘅合同都可以唔签，但你条命够唔够硬啊？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啊，加油啊！香港嘅足球小将，一齐支持我哋嘅年青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 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今集介绍南华的祖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球队幕后功臣。 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听完咧马老师讲呢个行山之旅咧，都系真系好想跃跃欲试啊吓！咁但系咧就好样每样嘢都要准备嘅吓，适当嘅装备啊、心情啊吓等等都系需要嘅。咁啊见到文章咧，即系喺网上咧有一篇叫《行山新手》，咁即系话你唔系经常行山啦吓，就算唔系第一次到咧。 我可唔可以讲咗我礼拜日 好 嗰个准备先啊？ 好， 因为我真系好耐冇去啦，咁亦都早一晚 check 咗个天气。哇，都幾熱嘅喎！即係啱啱過咗個星期日咧，都係33、34度啦，最高。咁我亦都問埋啦，佢話雖然嗰條路係落斜，有少樹蔭，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嘅戴頂帽，咁同埋叫我帶水啦。咁我點樣咧？因為我發覺咧，如果我坐車出去啊，或者約咗食早餐咧，咁我就好怕啲冷氣好勁嘅，我就攞咗一件。长袖恤衫，风褛都唔系，即系薄薄地嗰啲咁啦。因为我怕风褛咧，一出汗咧就黐住晒。咁另外我带咗两支水，一支普通嘅水咧，一支就系嗰啲 能量饮品。 能量饮品，跟住湿纸巾啊纸巾，我尽量想个背囊都轻啲，咁就出发啦。咁我觉得都足够嘅。嗱，我想听下大佬而家呢篇文章。 唔系我呢篇文章，网上篇文章。 Okay, 不过 网上呢篇文章 系第一，其实大家略略都提过噶啦。有啲嘢咧最好唔好着嘅。第一嗰啲咩穿窿鞋啊、露趾鞋啊、高踭鞋啊，甚至有啲个鞋底比较滑嘅帆布鞋。咁因为嗰啲地方咧好容易会跣啊。 你仲有对咩鞋？ 白波鞋 系咯， 文 盲咯， 唔啱啊， 梗系唔啱，会跣噶嘛。 应该啲咩鞋？ 行山鞋咯， 直情有行山鞋。 即系我今日就系着咗行山鞋， 一格格。 哦， 你见到佢就系好唔同噶，同埋咧就系你会行啲有石嘅地方咧，咁如果佢冇咁跣噶，但系如果系波鞋嘅话系会跣噶，甚至乎你有时你就要清楚知道究竟你会唔会行嗰啲地方嘅话会有山涧。如果你要行山涧嘅话咧，又会唔同嘅。 明白。 如果你系着呢啲嘅话咧，你系跣到行唔到嘅。 知道。 同埋咧，佢话咧唔好着裙啦吓。点解咧？即系预咗，即系如果一跌咧，就会即系点讲？ 哇！呢个唔使讲啦，系嘛？ 系咯，着裙嗰个嚟到，唔该你翻屋企啊。系啊， 同埋一啲冇彈性嘅褲都係唔適宜嘅嚇，呢個衣著啦嚇。咁頭先阿馬老師都講咗啦，可能你戴件風褸仔啦。如果你 其實佢 係 需要一啲鬆身少少，同埋會比較散熱啊，同埋嗰只乾得會比較快啲嘅，係 嘛？ 唔係講緊嘅佢嘅質料。 哦、okay ， 所以其實你咪有見到有好多女仔，佢哋會好中意嘅就會著啲yoga 嗰啲褲咧。係 啊， 嗰啲褲咧，佢、 okay、 你一路行 嘅 話，佢黐身同埋跟住佢嗰個散熱啊，同埋嗰個吸濕咧係冇咁好嘅。咁嗰啲其實係唔適合嘅。你行山。嗰啲系嗰啲松身少少嘅装束会打扮会比较好。 第二条咧，大家都可以自己谂谂嘅。佢话如果你谂住行短路线，嗱你谂住就吓，系咪咩都唔使带咧？除咗水之外，使唔使带饼干啊？少少你即系充饥咧？佢因为有时咧，你可能行下行下，唔觉行错路啊，点算啊？你以为两个钟点行六个钟咁点算啊？咁样所以咧稳阵计都系带啲轻量嘅食物。 知道。 我哋会带啲乜嘢咧？我哋会带啲嗰只啲 energy ball，即系嗰啲唔系 chocolate ball 嗬。咁我就系佢可能会有啲啦。 能量 多多多數都唔會大嘅，因為其實嗰啲你都知道，佢可能裡面會比較啲糖分會比較高。咁、所以其實咧，通常我就會係帶一啲即係 nuts 啊，或者係啲乾果類嘅嘢，佢又輕。 系咪？同埋嘅就系佢又要补充得容易，你一路行紧你都可以食。 冇错， 系啦。咁我哋通常我哋会带呢啲，或者系会带翻一两包嗰啲饼干仔啊，或者有时会带啲朱古力啊。如果万一你觉得你嘅血糖过低嘅时候嘅话咧，你可以食翻粒。 诶，有嘢想问两位前辈。即係 唔好咁講，呢個係我同你分享啫。即係我行山嘅時候， okay, 我會咁樣做。 因為我行山嘅時候咧，即係一路落車啦，咁啊樽水比較大啦，我喺度諗，哇！如果我一路飲，咁咪越嚟越輕咯。 嗯、 但係後來我去到中間，誒，如果唔夠咁點咧？係咪淨係濕下個口就可以咧？請問你 唔夠啊？ 係啊，即係唔夠水飲啊！ 即係佢而家飲曬，即係開頭飲得太快。 係啊，唔會啊，係 啊。 咁濕下個口唔 OK 啊？ 濕下個口嗱，其實你永遠飲水都唔係會大啖大啖咕隆咕隆咕隆咁樣去灌自己嘅。如果係行山嘅話，我都會係傾向於嘅就係，如果你差唔多時候嘅話，你要飲嘅話，你就飲少少就得咯。 嗯， 你嘅意思係乜嘢？即係你。驚你自己帶唔夠水， 係啊，又驚飲曬， 所以就會變濕下個口。 啊， 去到你覺得自己會即將唔夠嘅時候嘅話，就會係一啖兩啖咁飲咯，嚇細細啖。 我諗你視乎你仲有幾耐要行啦。嗱，其實同我落跟住落嚟， 佢唔知啊嘛，因為 同跟住落嚟嗰點都有啲拉楞嘅。佢話咧，當你行到四五點。你仲有一段路要行，仲可唔可以行？仲应唔应该行？佢话因为咧，如果秋天或者冬天咧，系黑得好快。 系啊， 你谂住而家仲有少阳光，行下下咧，佛佛声一黑就黑晒噶啦。同埋咧，如果你冇带一啲叫照明工具，最好就唔好行啦。 嗯， 即系咁咯。因为呢个佢嘅意见啫。咁 唔行去边啊？ 翻转头咯。即系如果你唔肯定，仲可以行，仲要行几耐？系啦，你依行四五点啦，仲有一段路嘅，或者你唔肯定仲行几耐，最好唔好啦。除非你带咗照明工具，如果唔系咧，你就会要行夜路噶。 哦，呢样嘢好 depends。咁因为其实有时有啲咧，山路咧，你系一上咗山之后嘅话咧，就只可以向前行。 系啊， 如果你譬如可能讲紧，你成条路程你已经行到三分二啦。咁唔通嘅就係話，我已經行到五點鐘咯喎，咁我行翻三分二向後咩？唔會咯，你應該係要即係其實呢個唔絕對你咁樣講話係啱咯。即係如果我仲有三分一，我可以行嗰啲，趕快行埋嗰三分一，佢完成埋佢咯。 知道， 要好 depends 你行咗幾多。 好啦，真係唔好彩啦，即係迷路啦，或者有事發生，打電話報警。之外有啲咩要留意呢就係影低一啲路径嗰啲标志啊行到边段啊咁等佢人嚟容易搵到你。 嗯、 就唔好淨係话我喺一棵树前面啊咁基本上係周到都系一棵树前面嘅搵唔到。 佢有啲路标所谓叫有啲路标佢就会写住嘅就可能 M13 或者乜嘢。你一路经过嘅时候其实最好呢就你留意一下囉。万一有啲乜嘢嘅话呢你经过大约系可能系15分钟之前嘅话我有经过 M13 呢一个路标嘅咁。飞行服务队搵你嘅时候比较容易嘅。即系路基到你喺边？ 当然一句讲晒，安全为上， 小心。 最紧要嘅，唔好一个人行。系啦，呢一个系必定。 咁我礼拜日约边个去好咧？ 我唔系。 两个谋，你唔去。 我唔系。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亮光的海，半圆住夕阳，长虹壮阔，清风吹千里。有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放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分离。 自然美。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Albert 欧瑞强，每一种嘅表演艺术，总会有啲代表性嘅人物。如果讲起中国嘅功夫，你可能会谂起李小龙、李连杰。如果讲起香港嘅民歌，你会谂起边个咧？好多年，好多年之前已经开始推出民歌，好多歌曲都在很多歌迷的心里面。这个就是今日网上情经典重现的主角，人称民歌王子 Albert 欧瑞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墨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欠，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 Albert 欧瑞强，花了半辈子的心血推动香港的民歌文化，经过原唱或者翻唱的民歌真是天文数字。 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 1979年推出唱片《默上归日》，销量超过200,000张，成为当年全港歌星唱片销量第一名。他的歌曲路线虽然大致上都是属于民歌系列，但是受欢迎程度绝对不低于其他的流行歌曲。在云云的歌曲里面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作品，例如这一首。 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危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路，小娃娃，你可知道，碰着风急看运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人算并处，茫茫碧海是父母。 将亲子的心情和某个情景灌入这个音符里面，成为这首《如火闪闪》。 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 Albert 欧瑞强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都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正如这一首 相识在童年，就好似大家听佢嘅电台节目，佢嘅声线又点会陌生？ 共你相识在童年，系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只系知己咁简单。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事，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互礼上互勉。共你相识在童年，是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 邱瑞强喺1980年代成名之后获奖无数，音乐路线崇尚简朴清雅。1982年 TVB 为他度身订造了以民歌为主题的青春爱情剧《爱情安歌》，火拍着两个 DJ 蔡枫华、关西蒙。剧集播出之后大受欢迎，主题曲《那天再重聚》流行至今。不少人就凭着这首歌曲凭歌记忆，那天再重聚。 年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在音乐世界从来都没有休止符的，从来没有停步的他，希望在未来将民歌文化继续用一首一首歌曲传扬开去。他就是 Albert O 邱瑞强。 因此改编，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足最唇边。 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再续前缘。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说话尽怀念，但赤字未讲失足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 齐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同埋领土完整。发言人施毅话：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同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寻日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日本东京都一个男子怀疑自焚，被送院救治。警方在他身边找到一张字条，内容是他个人坚决反对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共同社报道，日本警方清晨接报，话千代田区霞关三丁目路一个男子身上着火。警方其后表示，涉事男子已经被送院，意识清醒，指自己泼油和点火。警方又说，在那个报称自己七十几岁的男子身边发现字条，正调查他的身份和事件始末。事发在霞关的政府部门集中区域，地点就属隔离绿化带，虽然有杂草起火，但周围的建筑物没有受损。安倍晋三的国葬在今个月27号举行，警视厅近日已经加强戒备，包括在东京各地增加警力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25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3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跌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9.2，跌4.2；美团168.2，跌4.4；盈富基金19.17，跌2.7。阿里巴巴83.25，跌2.95；恒生中国企业63.76，跌1.16；日邦保险71.3，跌3.5；比亚迪股份217.8，跌4.2；中国平安43.25，跌8毫。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33，瑞士法郎8.144，澳元5.248，加元5.873，新西兰元4.629，欧元7.823。每百日元对港元5.4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37。日经平均指数报17,308点，跌379点。港金报15,57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3美元，卖出1,6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屯門嘅青雲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第一三线都已经解封㗎喇，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车龙沿住德士古道排到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德士古道的支路亦都比较挤塞。咁喺港铁消息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由9月24号开始，至到10月23号，东铁线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噶。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到晚7点，落马洲站咧就会仍然关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新学年开始了，各位小 DJ 对踏入新一年的校园生活有什么期望和感受呢？今集亦都是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的最后一集，经历了几个月的旅程，小 DJ 又有什么感受和转变呢？他们期待自己在学年完结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和进步呢？ 姐姐早晨， 小明同学，你今日好精神，好开心咁。 系啊，我升上5年班啊，我今日会 負責帶啲新入嚟讀一年班嘅小朋友參觀學校，等佢哋可以盡快融入小學生活。 小明你好叻啊！呢兩個月咧，我都睇住你成長，依家成個哥哥咁啊！ 生日姐姐，咁我似唔似一個姐姐啊？ 咁你又做咗啲乜嘢啊？ 今年一开学，我每日就执自己书包，唔使妈咪提我。 咦？咁你都成个姐姐咁噶喎？ 仲有啊，每日放学翻屋企，我会先休息一下，即刻安排时间做功课、温书同埋睇课外书。 你懂得自己安排温习同埋作息嘅时间，又真系好叻。 小芳同学，咁你有冇好似我咁样安排时间做运动啊？ 梗系有啦，我每日都会跑步跑大约30分钟噶。 哇，你哋都好叻啊！自己安排温习同埋运动时间，我都要努力啲。 咁多位同学，其实你哋都已经做得好好噶啦，而且进步得好快。不过咧，我想问一下，新学年大家有啲咩计划啊？又想达成啲乜嘢嘅目标呢？ 小华姐姐，我计划要学好一样乐器，仲有学画画，同埋每个星期陪公公婆婆饮茶。 咁其他人有啲咩目标想达到啊？ 我今年嘅目标系考好啲成绩，特别系英文科。我争取英文科无论系测验定考试都要有85分。 嗯，咁上英文堂嘅时候咧，你就要更加留心啦。翻屋企咧，要抽多啲时间温习英文啦。 我有好多英文书，我可以借俾你睇噶。 我都可以同你玩英文拼字游戏。吓、啊，我都话想学好啲英文，你仲叫我玩？ 你误会咗啦。英文拼字游戏咧系可以锻炼脑筋，玩得多咧。会学多几个英文生字噶，小芳、小晴，咁新学年你哋又有啲咩计划呢？ 我嘅数学成绩未系好满意，我会花多啲时间学好数学，做多啲练习。我希望考到 A 级成绩。 小芳，你放心，我啲数学成绩都几好，你有咩唔明可以随时问我。 好啊，我唔明实问你，到时。你唔好话我烦住你啊！ 得啦，冇问题，我一定会教你。 咁就好啦，你哋互相帮助，唔单止可以帮到大家，仲可以温故知新。 Sarah 姐姐，放学之后冇咁多时间见面，我会好挂住你噶。 系啊，我哋开学之后可能冇咁多时间见面倾偈噶啦。 我哋每次同 Sarah 姐姐谂。傾偈真係學到好多嘢，又可以啟發到我哋對事物有唔同嘅諗法同思維。 Sarah 姐姐咧都好喜歡同大家見面傾偈㗎，分享大家對唔同事物嘅睇法。其實我同你哋傾偈對我嚟講都有得著嘅。俗語有話：三人行必有我師啊嘛。 三人行必有我师，即系咩意思啊？ 呢一句说话咧就系出自孔子嘅《论语述而》，原文就系、是：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即是孔子话，别人的言行举止必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选择别人好的学习，见到别人的缺点，反省自身有没有同样的缺点，如果有的就要改正啦。 那 Sarah 姐姐，你真的觉得和我们一起学到些什么呢？ 我知道老师教过我教学相长， 那的意思是什么啊？ 即是说师长和学生之间通过倾偈分享知识，教和学互相增长，只通过教授学习，不但能够令到学生得到进步，而且师长亦都会从中得益的。 Sarah 姐姐，其实我在你身上都学到包容和懂得换位思考。 哇，小芳同学，你讲得好深啊，我不 系泰明， 我就知点解小芳话学到包容嘅意思系如果有同学做得唔够好，就忍让一下，尽量唔好伤害同学之间嘅感情。 小晴，你嘅理解力同埋表达力又真系几强噶噃，可以好清楚咁样咧讲俾小明同学知。小明，咁你又明唔明白啊？ 明啦，即系话小芳激嬲我之后，我唔激嬲佢，佢就唔会激嬲我，系咪咁啊？ 你话咧，小明你真系好可爱啊！ 小朋友，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都系好嘅，你哋要记住啊，读书时期咧系最幸福噶。呢、这个阶段认识嘅朋友会陪住大家一同成长，大家之间嘅友谊亦都系最纯真、最冇机心嘅。希望大家都唔好淡忘对方，记得保持联络，多啲关心对方。遇到要帮忙咧，就伸出你哋嘅手支持一下，知道吗？ 知道。 即话姐姐，我会记住你嘅说话，我会好好努力噶啦，我唔会忘记你哋噶。 我都会记住 Sarah 姐姐讲嘅说话，我一定要好好关怀对方，一齐咁健康成长。 多谢 Sarah 姐姐，多谢大家，多谢你哋俾到我咁开心嘅日子，学到咁多嘢，我会记住大家。 再见。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可以去旅行咧，我最想同屋企人去我嘅家乡，因为自从妈咪嚟咗香港之后，我就远离咗自己嘅家乡，自己长大嘅地方，好耐都唔可以见自己屋企人一面。而且我都好中意家乡嗰种农村风情，同香港唔同，嗰个地方好大，都有一种度假嘅感觉。而且我家乡嗰度而家都发达起嚟，我好想去见识一下啊！ 听到呢个同学咧话想去旅行咧，就去妈妈嘅故乡。我听到之后咧，非常之欣赏。咁我哋都知道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大家可能咧，因为冇乜时候可以真真正正聚埋一齐见面啦。咁大家家人咧个关系咧，都可能因为咁样而疏离咗。咁所以呢个同学能够陪妈妈一齐去家乡探下佢妈妈以前。家乡那边的家人啊，那些亲戚啊，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来的。那还有呢，我就觉得去旅行呢应该是一个亲子的好好机会。那去家乡呢当然是一样好的选择啦。第一，你又可以去一些比较悠闲一点的地方。因为呢香港呢真的那个生活节奏都比较快，每人呢都忙出忙入。那我希望这个同学呢能够真的可以有机会回到家乡。如果我们疫情好返之后呢，大家打齐针之后呢，一定呢就可以一起去旅行的啦。多谢晒你们。 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儿童电台第一集嘅题目咧就系回校同聚嘅，眨下眼咧就嚟到第24集啦，亦都系适逢新学年嘅开始，大家又可以翻学见翻一啲同学仔，一齐上堂，重温一啲令人向往嘅校园生活。踏入新校园，究竟有啲乜嘢嘅期望同感受咧？又希望自己有啲咩嘅转变啊？经历咗咁多个月嘅旅程，嚟到最后一集嘅儿童电台，不如同大家展望下将来啦。好啦，咁今日咧好开心咧，能够有四位嘅同学仔咧嚟到呢一度。不如等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先啦。好，你先啦。 大家好，我叫张善宇，你们可以叫我做仙宇。我今年十岁半，五年班。 非常好啊。好啦，咁仙宇隔离嘅话咧，就系呢一位同学仔，可唔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啊？ 大家好，我叫谢远晴，你们可以叫我做哈哈或者远晴。 嗯， 我今年五年班，就嚟十岁。 大家都有花名喎、啊。好啦，今日有阿仙宇啦，有哈哈啦，咁哈哈隔离嗰个又叫咩名字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飞宇，今年九岁，四年级， 读四年班系咪？你都有个花名噶喎，系咪啊？嗯，大家叫你做咩名啊？ 飞飞或者飞鱼， 可以叫你做飞鱼或者系飞飞，系咪？咁我就叫你做飞飞啦。好啦，咁啊，飞飞隔篱嗰位同学仔嘅话咧，系我哋唯一四位同学之中嘅男仔嚟嘅，你叫咩名啊？ 我叫谢卓谦，你可以叫我谦谦或者卓谦。 系，大家好啊！ 今年系五年班， 今年读五年班，系啦， 我系十岁。 好，嗱咁啊，四位嘅同学仔都介绍我自己之后嘅话，当然要倾一倾啦。因为啱啱我知道咧，大家就开学系嘛，但系喺开学之前嘅话，我哋系乜嘢？要放暑假。咁其实暑假我想了解一下咧，你做咗啲咩嘢啊？因为今年嘅暑假系特别短噶， 系啊，得两个星期噶， 得两个礼拜。咁你做咗啲乜嘢啊？先 我喺屋企同家人玩 board game。 啊哈。 跟住去咗食宵夜， 开唔开心啊？ 开心， 都开心。但今年嘅暑假得两个星期嘅话，会唔会同以往有啲唔同啊？ 会有少少，因为咧，以往嗰阵时咧系一个月或者几个月啦，跟住好长噶嘛，因为学校话唔知四月定五月已经放咗假，所以咧我哋而家只可以放两个星期假。 系，咁所以系咪啲暑期作业咧，又喺两个星期里面全部都要做晒啊？ 系啊。 好啦，咁其实究竟啊，仙宇就有同我哋讲咗嘅，就暑假做咗啲乜嘢啦。咁其实哈哈咧， 我个暑假咧同好屋企人咧玩咗好多嘅游戏啦，例如 board game 啦，同埋我爸爸妈咪咧屋企人都会请咗好多嘅朋友嚟我屋企玩，仲有我咧都有做暑假作业，同埋我会去补习，做好多嘅活动。 似乎两位同学仔咧都系留喺屋企嘅时间比较多。好啦，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如果菲菲咧，菲菲你个暑假又做啲咩嘢啊？ 我喺屋企同细妹一齐玩， 玩足两个礼拜。 唔系，有阵时会休息。 咁但系有冇暑期作业要做啊？ 冇。 好啦，又问阿卓谦咯，你嘅暑假又系点度过噶？ 哦，去海洋公园。 哦，哇，咁开心、啊，又出个街添噃。好啦，嗱，咁其实短短嘅暑假嘅话咧，同以往咧，头先阿仙宇都有讲。讲到啦，好唔同嗬。我都想问一下嘅就系话喺疫情里面啦，而家虽则都已经开咗学啦，有冇影响到嘅就系你嘅开学嘅话同以往有啲唔同啊？ 冇， 都系差唔多系。开 心啲咯，唔使网课。 啊，系咪你中意？你中意系面授系咪啊？ 我都中意啊。 啊哈，点解啊？ 因为可以见到我同学仔可以一齐玩啦、可以一齐做功课，有唔识嘅功课可以问同学咯。 啊哈， 同埋我觉得喺小息嗰阵时唔使自己。顾自己可以同学仔一起接触，一起玩咯，唔使净系自己喺度闷啊，去下厕所啊，食下嘢， 可以同真嘅人同埋真嘅同学仔，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系 咪对你哋嚟讲开心好多？系咪啊？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咧，菲菲啊，中唔中意面授课堂，定系你会中意好似以前咁样？ 中意以前咁样，因为之前咧冇戴口罩。 哦，好唔中意戴口罩系咪啊？ 尤其是系。系我嘅学校，一执俾口罩，屋企啲口罩都就快装唔晒啦。 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即系呢一个嘅疫情，我有影响到嘅喎。因为你翻学同以前唔同啦，可能你要做快测啦， 系 咪啊？有冇做 啲快测？ 卓谦，咁你咧？你新嘅学年咧，翻到学校之后有啲咩感觉啊？ 我最憎戴口罩，一讲嘢咧都会冚住咗，即系有啲听唔到。 可能要讲得大声啲先可以听到正常嘅声音。 又啱喎，嗬。咁但系除咗你话真系戴口罩啦，咁啊，但系喺疫情嗰个话，我谂大家咧都最紧要嘅系要身体健康。我都明白要系咁样做嘅，系咪？因为都系啲嘅防控措施，你哋都好乖啊。好啦，有冇啲咩嘢嘅话，其实希望自己咧可以有啲转变噶。因为每一个新学年咧都会希望自己嘅就系、是、啊，今年我要打少啲机。又或者我就希望成績會好啲咁樣，你哋有冇啊？ 我有，我想英文考試再好啲，努力温書，唔好成日打機。希望今年有進步，可以合格咯。 嗱，記住咯，咁你應承 Sarah 姐姐嘅喎，做得到喎，要下。 知道。 OK，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啊，哈哈咧， 我嘅期望係希望我可以成績好啲咯，都係通常都係咁，特別數學同埋英文，仲有中文、中英數。 其實中英數都希望可以進步。 中英數上都係 進步啲， 我覺得全部都可以進步。 好，你一定會學業進步啊，但係要俾心機喎嚇。好啦，咁如果係嘅，我就要問問啊，菲菲啦，菲菲你有冇啊？ 希望我嘅中英數上都。可以考到一百分，咁个妈咪仲唔使打我屁屁咧？ 妈 媽咪打啤啤係咪？希望你可以成績好啲，都係中英數，都係呢三科。 中英數上同埋普通話同英文常識。 哇！哦，哇！普通話同英文常識。 同埋希望個考試都係，希望呢個世界冇考試咯。 但是这个世界仲是有考试。 这个世界不想要英文 啊。啊好了到卓谦了。有没有什么想进步的今年 进步的话要中英数。 是。 好的话就要中文英文。 都是中英数。是常识。是。 数学叻的、uh-huh. 不过退步了啫。 Uh-huh. 快高长大会不会上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想过就说我想更高一点啊这样的。 跟着我 会。我不想要长高。 我不会。我不会吃太多淀粉质的咯因为淀粉质会令到我们肥、 哦、好得照顾自己啊吓还有呢 现时呢我会做咯、肉啊菜啊我一定会吃、汤、 一定会饮 快高长大 没错那我就恭祝这么多位的朋友仔呢在今年来讲我们新的学年大家都学业进步好不好而且呢最重要就是大家要身体健康行不行 可以錄音未啊？ 錄咗啦，傻豬！ 嚇，係啊，錄完噶啦已經。 風騷快活人，同心同聽兒童電台計劃，香港電台第二台，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聯合製作。 朋友再見，星星。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叹息。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倍觉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话别临期，再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在北京，中央台办副主任陈元峰说，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面临新形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他在中宣部记者会强调，任何势力的阻挠破坏都无法改变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中央台办宣传局局长马晓光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都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他形容一国两制是和平、民主、善意、共赢的方案， 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已经跨越动荡不安的日子，现在已昂然踏上由治及兴新征程，在发展的道路上拥有前所未有的信心，未来五年是同为香港发展打开新篇章的关键期。李家超在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说，面对政治动乱，包括2014年违法占中、2016年旺角暴动和2019年黑暴港独肆虐，全赖中央果断出手，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令香港回到一国两制正确轨道，社会回复稳定，可以重新聚焦发展经济民生。他又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航空枢纽，专业服务享誉全球，加上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绝对有能力在大湾区建设中担当重要角色。香港田径总会昨日宣布，获政府全力支持下，积极计划明年2月12日举办香港马拉松。上届男子全马冠军黄启乐说，作为跑手仍然担心赛事仍然可能会因为疫情取消打乱部署。黄启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海外赛事大多已经不用戴口罩或者检疫隔离，如果香港仍然有很多防疫措施，会好似倒退。如果取消赛事，商业赞助投放会减少，影响相关经济产业链。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在同一节目说，可以复办赛事是好消息，希望政府和田总有更好沟通，讲清楚细节。至于抵港检疫措施应该怎样进一步放宽，他相信仍然要视乎疫情发展。2012年南丫海难事件家属入禀高等法院，要求重新考虑召开死因庭。法院昨日开庭处理，押后至下个月31日裁决。有份入禀的死者家属赵炳全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独立调查委员会报告和政府的内部调查有很多内容未披露，期望死因聆讯可以令到真相曝光。本身亦都是事件幸存者的赵炳全又说，事发已经10年，仍然难以释怀，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质疑事件中很多有犯错的人拒绝作供，包括海事处、涉事船厂和新渡轮高层。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6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6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2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88.8，跌4.6；盈富基金19.11，跌3.3；阿里巴巴82.7，跌3.5；美团167.1，跌5.4；恒生中国企业63.52，跌4；友邦保险71.25，跌4；比亚迪股份215.8，跌6.2；顺宇光学科技89.45，跌6.2；中国平安43.5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3.86，瑞士法郎0.965，加元1.338，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137，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8点，跌370点。港金报155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点，啱啱转咗系1663.29美元，卖出16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一啲坏车啦。咁先讲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天主教坟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天主教坟场对出。喺七潭道南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就系、是、七潭道南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尖沙咀嘅缅甸台咧就因为火警影响到弥敦道嘅车啦，而家不能够左转入去摩地道。咁而家主要系堪富利士道同埋加拿分道一带啦，比较车多。尖沙咀嘅缅甸台因为有火警影响到弥敦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摩地道，而家堪富利士道同埋加拿分道一带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因为受到坏车影响，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跟着丽景村日景楼那段比较滞塞。咁至于港铁消息方面咧，提下大家啦。由9月24号开始，至到10月23号，东铁线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咧前往沙岭扫墓噶。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到夜晚7点，落马洲站就会仍然关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和沙頭角公路街景花園來回。最後道路安全也會提醒你揸車的時候要和前車保持足夠的行車距離，時刻留心如果前車突然慢駛或者煞車，你都可以安全及時停低啦。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啲感觉消失咗，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系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嘅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呢段回忆嘅旅程吗？ 音乐情人郑子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喂阿哥啊，你可唔可以出厅大约一个钟啊？我要同公司同事咧开个视像会议啊！ 开视像会议有好多嘢要注意噶，细佬，你知唔知噶？ 我梗系知啦，我知道如果系用公共云端平台或者公共 WiFi 进行视像会议嘅时候，应该避免分享或者讨论敏感内容啊嘛。 啱啊，万一避免唔到，就记得千祈唔好录影涉及敏感资料嘅视像会议，因为呢啲录影可能会被储存喺云端服务供应商嘅公共云端平台，咁啲敏感资料咧就有可能泄露出去噶啦。 我仲会避免喺视像会议进行嘅时候去睇电邮啦，使用网上银行服务等等嘅敏感活动添，以免意外咁同其他人分享屏幕而泄露咗自己嘅敏感资料嘛。 啱啊，咁开视像会议嘅时候咧，最好熄咗冇用嘅镜头同埋咪，避免俾呢啲同事见到或者听到一啲你唔谂住俾佢哋见到或者听到嘅嘢。呢样嘢你知噶嗬？ 放心啦，哥，我好识保护自己噶。啊，好啦好啦，我够钟开会啦，你出去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阿涉， 二台话你知， 陆安彤即系 K 仔，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 咪俾 K 仔 KO 你。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每一次见到Sir嘅话，我哋都好开心， 梗系啦， 系啦，尤其是系呢段咁嘅时间咧，咁啊秋天啦、但系就即系有时唔知点解啊，晏昼嘅时候你都会觉得佢就即系佢有啲 热啊， 系有啲热嘅， 大热走晒落嚟， 有时仲要酷热天气警告都仍然生效啊。 系啊，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Sir咁样就系嘅，即系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即系秋天呢一段时间嘅话，几时先正式进入呢个秋天？同埋嘅就系我哋嗰个养生嘅道理又系点样？ 时开始进步啊，定抑或燥啊？点 咁快进步你？ 所以要问下Sir啦。 有鸡汤系嘛？ 喺秋天咧，其实我哋立秋后咧，都已经逐步进入秋天嘅季节噶啦。只不过咧就由于香港嗰个地理水土个环境咧，就都系比较热。咁唔系人人都一下子感应得到咧嗰个转季嘅一个现象。 系、哦， 你会见到咧好多时候就系、是、夏天夏末初秋，所谓争秋夺暑嘅时间，我哋之前都有打过风，又落咗几场大雨，咁开始咧就即系个季节嘅转变咧，就由热天热极就生风，生风就落雨，咁落雨咧就开始个温度开始一个 又降 低，开始凉。咁如果我哋留意到好多时候，而家虽然嘅下昼啊都仲係好热酷热警告，咁但係呢早晚呢都係大风啲嘅、都係凉， 係好凉㗎。 咁如果你係有做过家务嘅人呢，你会有洗衫会有晾衫嘅呢，咁你就 feel 到㗎啦，可能你朝头早嗰条毛巾呢就洗完面就好快会干。 最开心喺呢个时候， 係呀，好鍾意呀， 拖地都係呀、 啊。冇错啦，呢个就係好明显就係、是空气里面嘅相对湿度开始咧就系低，咁佢就好容易会带走我哋个环境里面嗰啲湿气同埋啲水分， 咪好咯。 咁我哋个呼吸嗰个气咧就会觉得好似畅顺啲， 系、哦、 戴住个口罩咧就冇咁辛苦唞到气。咁、其实咧喺秋天咧，所以好多人都中意去户外活动啊、行山啊，就话秋高气爽， yeah, 啊调气就顺啲啊， 系啊冇咁辛苦。 咁但系当如果我哋喺南方地带，我哋沿海气候周围都感受到种湿气嘅习惯性，突然间我哋咧就吹啲西北风啊，咁样咧佢系干燥嘅空气，咁、就令到我哋咧好似又少咗啲水，平时又湿开嘅，而家突然间又干，咁、扯下扯下又将我哋身体里边嗰啲水分咧，又因为呼吸一啲干燥嘅空气进入咗身体之后，就带走咗身体里边嘅湿气，咁、而变成咗有啲人咧佢敏感啲就燥。就乾、例如好容易就口乾啦、跟住又喉乾又聲沙、跟住咧鼻又乾啦、跟住又流鼻血啦、跟住皮膚又 乾，皮膚都乾啦，係有啲手都會乾噶。 咁呢個原理咧喺中醫嘅角度咧，因為秋天就係同個肺相應。 哦， 咁、個肺咧就喺我哋好容易有個感覺就係、我哋個肺就係主管頭先我哋講過嗰幾個器官，肺上通咽喉。开窍于鼻，再睇就合皮，即系话如果我哋鼻哥、咽喉、皮肤相关嘅，都系同个肺相关。咁、由于我哋呼吸嗰度气就入咗去个肺，扯干咗个肺里边嘅水分，咁、而我哋个肺就冇足够嘅阴润物质再俾嗰啲鼻哥、咽喉同埋皮肤啦， 唔够啦，唔够水 咯，系啦，成日都好干涸嘅现象，所以我哋就喺秋天。去调养身体呢，我哋就重点点样去养阴 去潤肺，去減低個肺燥而引致到我哋呢啲器官出現一啲失調嘅現象咯。 哦，嗱、我記得咧上一集曾經有講過嘅就係新冠肺炎啦。咁、你有講過嘅就係話其實最緊要係我哋個肺啊。咁會唔會亦都因應住嘅就係秋天嘅話咧，都係同個肺可能會比較弱啲，或者係會比較乾啲嘅話，都要小心啲啊。 嗱、會嘅，逢親係四季轉變嗰一下咧、人就比較難適應。 哦， 轉定咗嘅時候咧，個身體就好似適應咗啦，就會好啲嘅。咁但系咧，去到秋，我哋有分咗系初秋定系深秋。 嗯， 初秋咧仲系热，咁所以咧，我哋个人会有燥咧，就多属于一种叫做温燥，燥得嚟带温热嘅。 嗯， 但系深秋咧就气凉啦。 嗯， 咁我哋咧就会凉爽啦，个人咧就燥得嚟咧就会带寒嘅。 嗯， 咁但系喺初秋嘅时候，由于仲系热。咁我哋咧都仲系抵抗力会比较好，咁我哋就未必咁容易会中招。 系， 咁但系去到深秋嘅时间咧，个人如果你本身嘅阳气唔够，少少天气凉啲，或者平时冷气大啲，你都觉得好似会冻啲咧，咁你就要小心着多件衫，因为深秋嗰段时间凉冻就好容易会因为冻。我哋嘅抵抗力开始下降，咁、就会借啲雨又会中招。 哎呀，咁呢样大家就要注意啦。 系啊，随身带定件外套仔啊。 嗯，好啦，咁我哋讲翻可能秋燥呢一样嘢啦，咁、就去翻咧，都想同阿徐 Sir 再讲一讲嘅常见嘅一啲可能病征啊，又或者喺饮食方面嘅话咧，你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哋？ 系啦、好似头先讲个燥字嘅意思咧，就佢同我哋成日都话上火有热系唔同， 同埋猛疹有冇关系？ 系都会有关系。 燥，你唔好咁燥啊！你个人咁讲。 当一个人燥嘅意思咧，就系我哋身体里边嘅阴液唔够。 哦。 咁其实中医有分咗咧，就外燥同埋内燥。 哦。 头先你讲话啊，个人会猛疹嗰种咧，就内燥。 哦。 系个身体自己本身个阴润物质唔够。 嗯。 咁佢就会产生燥，从内而生。咁但系如果而家讲秋燥咧，就系天气因为。空氣乾燥，而引致到我哋嘅人咧就產生有一種燥嘅現象。 呢、這個就係外燥啦， 外來嘅 外邊嘅影響嘅 外來因素。咁、所以外燥咧，我哋就最容易就係頭先講外在嘅地方啦。譬如話鼻哥啊，咁啊好容易會有機會啲小朋友咧就流鼻血咯。 係咯、 咁細路仔佢本身。鼻黏膜可能又薄啲啦，咁佢一乾嘅时候佢又多手去拗啦，拗啊损损就流血囉。所以呢喺呢一种嘅情况呢，我哋就会煲一啲咩呢，茅根竹蔗水。 哇， 秋天就最常会茅根竹蔗马蹄红萝卜。咁样呢就去煲，咁又甜啦。咁第二呢，佢喺中医角度呢，逢亲润肺入肺嘅一啲食材呢，佢个颜色呢都系带白色嘅， 白色嘅嘢， 所以茅根、白茅根、白茅根，跟住啊马蹄，佢都系白色的， 系、全部白色的。 系啦，咁呢啲咧就系白色嘅，佢就会能够滋润到个肺，同埋茅根佢可以有凉血止血之功。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出血，因为系燥，个人就会产生水分唔够，个摩打就会热，咁、那个热嘅时候啲血脉就会行得急，咁佢就容易会出血啦、所以尤其是细路仔，可能啊喺个公园度喺个球场度跑两个圈，佢啲血再行得急旺，佢就流鼻血啦。咁呢个就系小朋友个生长发育，佢比较阳气盛，天气又干燥，跟住再加上活动，平时又可能饮水唔够啊，少食菜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建议喺秋天咧，如果遇到有鼻哥，好容易干燥。鼻屎又系好多，好乾燥，容易痕啊，要拗会流鼻血嘅，不论系大人定细路，咁、我哋都系应该煲呢一个竹蔗茅根马蹄水。 竹蔗茅根马蹄水， 冇错啦， 呢、這个就好啦。 咁有啲人啊冇咁勤力去煲嘢啊，咁佢哋就会出街又搵嘢饮 咯。系啊， 我试下饮糖水。 即系讲我哋咧， 太好啦， 系终于有藉口去饮糖水啦。 秋天其实系应该饮糖水 系啊，冇错啊，你见到咧。夏天都有人去糖水铺会食啲好似沙冰，咁嗰啲就因为天气热啦。但系去到秋凉嘅季节咧，就真系啲糖水铺夜晚咧就比较旺啲嘅，因为大家都想饮样滋润下个身体。 但 系 真系舒服啲嘅，尤其是喉咙饮完之后好似 饮热嗰啲啊特别。 所以咧，其实任何一种糖水佢系有甜味，佢都已经可以产生到有种滋润嘅作用嘅。咁、但系如果针对头先讲同个肺系相关嘅糖水咧，就要选择一啲都系颜色 白色 嘅。咁、大家谂到有啲咩？ 雪野、 杏仁露。 行人路啱、嗯、 白色白色嘅 蛋白有冇啊？ 蛋白 蛋白 蛋白咁 豆腐花 豆腐 花都唔得 嗱，豆腐都系 白 白色噶， 系豆腐本来系由黄豆做嘅，系咪系啦？咁但系咧，黄豆系健脾嘅，健脾嘅嘢咧都系补肺嘅。 其实嘴神你唔使就住我哋啊， 系啊，系真系噶， 都 系 错就算。 但系咧，豆腐花咧就唔系润肺嘅，佢都系清肠胃嗰啲胃热嘅。 我搞错，对唔住。 唔緊要嗱，但係咧，如果你話我哋好多人去糖水鋪食下杏霜啊，咁啊有陣時就腐竹白果糖水， 好味啊！ 咁又或者咧，可能你又整個椰汁西米露，咁呢啲其實係好普通嘅， 係啊， 人人都聽過，甚至乎有邊個話完全未食過啊？咁又頭先仲有提到咧，好似雪耳木瓜糖水， 哇！呢、這個正啊！ 咁有啲人仲要靚啲，而家咧就有椰皇花膠燉奶啊，咁呢啲全部都係白色嘅、 啊， 其實咧就。中醫角度色白嘅嘢就入肺，頭先嗰啲咧全部都係白色多，咁、 嗯、 而咧佢都係有潤肺嘅功效，咁、 嗯、 啊對於好多人咧喺秋天咧真係成日個口飲咗水都係口乾、喉嚨聲沙、乾渴，咁頭先嗰類型嘅都係有幫助，潤肺、開聲、潤喉，咁、譬如話我哋有陣時工作會成日都要講嘢嘅，咁、就好適合用嘅、 嗯， 但係咧就。喺街度飲糖水咧，好多時候會佢會比較偏甜， 係、哦， 但係如果自己整咧，咁佢就相對可以控制個糖嘅份量。咁、 嗯、 我哋就唔會話驚飲得太多，一間又驚血糖會高啊。 嗯、 但係糖尿問題嘅人飲糖水都係要注意嘅。咁不過咧。都唔係話完全唔得，你唔可以飲咁多就 OK 㗎啦、 嗯， 適量你都要滋潤㗎嘛。咁、 嗯、 所以咧嗱，如果好似頭先嗰幾種，若然你係飲腐竹白果糖水，你係飲杏霜，你係飲杏仁露，呢、這個咧係針對個氣管、針對個聲帶、咽喉會比較好嘅。如果你係大便好似乾乾硬硬，好似天氣乾燥，令到個大便都乾埋，咁樣咧你就可以雪耳、南北杏、冰糖燉木瓜，咁、呢個咧就可以嘅、 嗯。 如果咧有啲人喺呢、這個秋季佢又咳多啲嘅敏感咳嘅，咁、可以咧就川貝燉雪梨。 川貝燉 呢個好正， 係、啦，川貝燉雪梨，咁佢個原理你都嗱，川貝就係白色嘅， 但 係 好似苦苦地㗎，係咪？ 係川苦苦地喺個川貝嗰度、 嗯， 所以我哋用個量咧就唔好多。 哦， 譬如話好多人都或者會識得去處理啦、我哋咧就準備咗個雪梨，刨咗佢個皮，切咗刮咗佢個心，係、啦。咁啊，準備咗啲川貝，川貝咧就要揼碎咗佢變成粉，咁、啊用嘅份量唔需要多，一般嚟講都唔好多過一錢一次。 哦，係 啦。咁首先咧就將嗰個雪梨處理好咗啦，挖咗個心，咁啊將嗰一錢嘅川貝粉咧就倒咗落去嗰個雪梨裏邊、跟住就冚翻個蓋，揾支牙籤拮住個嗰個蓋啦。咁、然後就成個雪梨就放落隻碗裏邊，就隔水蒸燉。 哇！ 咁啊，炖得佢大约咧就系20分钟左右啦。咁啊，佢已经咧开始熟咗啦，个雪梨咁啊溶咯，溶咧我哋就揾个匙羹咧就 笃烂佢， 笃烂佢咧，我哋都可以再加多一羹嘅蜜糖，调和咗佢先至去食。咁佢咧就可以润肺，有止咳化痰，对于抽搐嘅气管敏感、干咳呢一啲。是好好用嘅、特別好似而家話新冠後遺康復嘅人士咧，佢哋都好經常會遇到一個現象，就係好乾，喉嚨好乾，成日咳，但係咧又咳唔出痰、其實都已經可以喺一個康復後遺調理咧，呢一啲都係好啱嘅，因為畢竟肺炎肺炎咧係個炎熱。佢會將個肺裏面嘅陰液咧就係扯乾、所以好多喺康復病症嘅人士咧，佢都會覺得好乾燥，口好乾，所以佢就要用潤嘅嘢去對翻嗰個燥，就唔好用寒涼嘅嘢去清佢根本就冇熱，佢就係虛，佢就係燥，所以我哋可以用下川貝燉雪梨， 咁有啲家庭咧，佢又即係捨得俾多少錢啦。咁佢 因為頭先你要等廿分鐘，我覺得好麻煩。 個爐燉啫，你出嚟坐下先啦。 咁啊，有冇啲比較簡單？ 梗係你要快啲揾人去出去有啲地方咧，可能佢有得燉埋嚟食嘅，係嘛？你要好嘢就要俾啲時間， 唔使理佢啦，取長。 所以嗱，呢一啲係一個方法。 另外 有啲人咧煲湯水咧，咁你又係一係又飲杯椰汁咯，係嘛？佢 椰汁係 咯， 椰汁咯，椰汁。 咁你可以擺一陣咯嚇，即係因為佢加咗冰落去，所以先會凍啊嘛。咁我哋擺一下咧，或者你話椰汁西米露，咁呢啲咪 哇正啊！ 咁佢又係可以有潤肺，所以有啲人煲湯水都會有用椰子去煲湯。係、嗯、啊，再有啲靚啲嘅咧，就用非洲海底椰、 嗯、 啊，咁又係去煲一啲有潤肺嘅、補肺嘅，就喺秋天咧就好適宜用。 嗯， 係啦， 即係個煲湯可以用呢一啲係嘛？ 係啦，你可以譬如我哋用非洲海底椰， 嗯、 但係因為佢嘅價錢咧係相對比較貴。 喺邊度買㗎？非洲 一般都係藥材。系啦，不过即系话佢由于少啊，价钱又贵，咁、嗯、所以有啲人咧想买有阵时都买唔到。咁、 哦、 如果嗱市场上你仲会见到有一只咧就叫做海底椰，有一只就非洲海底椰， 嗯、 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哦， 非洲海底椰就系正式系非洲海底椰，系佢系非洲共和国群岛，佢攞咗注册商标。 哦， 所以 佢先至可以叫做非洲海底椰。咁、哦 嗯、 有啲人好误会咗咧，去啲超级市场咧就买到一啲海底椰，就话诶呢只都唔系嗰只嘅假嘅咁样吓。咁其实咧就唔系假。佢冇講佢係非洲海底嘢，佢、 哦、 係海底嘢啊，咁、 嗯、 所以係有啲唔同嘅、 嗯， 價錢上咧亦都爭好遠，咁、 嗯、 但係兩隻咧都係屬於可以有潤肺嘅、 嗯， 所以如果你話我係從經濟立場出發，我就用海底嘢去煲湯， 嗯、 但係如果你話我屋企又有啲非洲海底嘢喺度，咁、嗯、更加咧喺個補肺、潤肺、止咳、平喘呢啲嘅功效上咧、嗯，效果亦都係比較好嘅。 我可以煲乜嘢啊？ 煲汤咧最简单啦，落啲淮山百合， 淮山百合 系啦，加啲南北杏， 嗯， 放片陈皮，落蜜枣， 哇， 就煲猪展，咁啊，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可以落啲粟米，个汤咧就更加清 甜啊。 咁呢一啲汤水咧就咩人士都啱饮嘅。咁、 嗯、 如果非洲海底嘢咧，我哋以一次用嘅份量咧就是、三钱够啦，系、 嗯、 啦，淮山嘅咁我哋就用五钱咯、 嗯， 百合嘅我哋就要多啲，就落一两系干嘅。 嗯， 陈皮咧就落一片，跟住南北杏啊适量啦，拿少少，蜜枣咧就三粒啦，咁啊粟米咧就可以放两个，猪展就落一只， 嗯、 啊咁啊水咧我哋就大约三公升水， 嗯、 就煲最少两个钟头啦，啊咁啊可能阿约两个钟又耐咗啲， 佢又盐噶啦，水上 廿分钟我已经盐耐，而家仲要两个钟嘅， 真系好烦， 即系饮椰汁算啦。 如果靓啲咧，就仲可以将呢一个啲名贵材料嘛，因为佢有非洲海底嘢喺度，咁可以咧就爱嚟做炖汤啦。 哇， 炖汤要三个钟啦吓。 多谢，唔该晒。 但系呢啲好好嘅。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系咧头先讲咁多糖水咧，落乜嘢糖啊最好啊？ 一般咧，我哋而家系润肺嘅，我哋就会用冰糖。 冰糖，大家记住啦， 润肺系用冰糖。咁如果好多时候我哋要有啲清热嘅作用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用片糖。 嗯、清热嘅就 系 用片糖。 如果利尿嘅时候咧，就会用砂糖。 利尿用砂糖， 系啦，所以咧就有唔同嘅即系方向啦。但系如果以抽润嘅咧，重点都系以冰糖为主。 咁蜜糖咧？ 蜜糖系润， 头先佢加 啦，蜜糖系润肺同埋润肠嘅，就专走肺同埋个肠呢两个位置嘅、 嗯。 知道？ 嗯、哇，真系估唔到嗬，就系、是、连糖咋，即系、 啊、 用边一种糖，就糖嗰啲都好紧要。 系啊， 好啦，咁喺呢度要多谢晒取上。 我哋落糖噶咯，而家系咪？ 系啊，我哋真系落糖啦，落冰糖， 落咩糖？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有历史使命感，会为实现无核武的世界作出努力。日本辩论在星期二的议程已经结束，星期三朝早继续。 日本东京都一个男子怀疑自焚，被送院救治。警方在他身边找到一张字条，内容是他个人坚决反对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共同社报道，日本警方清晨接报，话千代田区下关三丁目路一个男子身上着火。警方其后话，涉事男子已经被送院，意识清醒，话自己泼油同埋点火。警方又话，喺嗰一个报称自己七十几岁嘅男子身边，发现字条，正调查佢嘅身份同埋事件始末。事发喺下关嘅政府部门集中区域，地点就属隔离绿化带。虽然有杂草起火，但周围嘅建筑物冇受损。安倍晋三的国葬在今个月27号举行，警视厅近日已经加强戒备，包括在东京各地增加警力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9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3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2点，跌1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9.2，跌4.2；盈富基金19.14，跌3毫；阿里巴巴83.1，跌3.1；美团168.1，跌4.5；恒生中国企业63.64，跌1.25；友邦保险71.25，跌4毫；比亚迪股份217.4，跌4.6。信誉光学科技89.7，跌5.95；中国平安43.1，跌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33，瑞士法郎8.141，澳元5.244，加元5.872，新西兰元4.63，欧元7.8253。每百日元对港元5.4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5点，跌322点。港金报155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58美元，卖出166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先啊，咁由于尖沙咀嘅缅甸台有火警啦，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摩地道。弥敦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摩地道，影响到尖沙咀一带比较挤塞，包括是堪富利士道、海防道、金马伦道和加拿分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再重复多次，尖沙咀的缅甸台由于有火警，影响到现在弥敦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摩地道，现在龙尾排到去美丽华广场对出，亦都影响到尖沙咀一带，包括是堪富利士道、海防道、金马伦道、加拿分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车龙排到去观景台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现在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都是车多。较早前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陪伴你每个深宵，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歌曲选择，一星期七晚，深宵二至六，曾洁莹、岑亮、刘佩龙轮流带给你每晚四个小时的好音乐疗愈之旅，就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手拖手梦乡女孩，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同大家一齐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啊，去探访一位啦，酸黑匠人项仲秋。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二级建习技术员吕家明点解会选择从事电缆相关嘅工作呢？ 咁嗰阵时都留意咗好多唔同行业嘅，例如电梯啊或者地盘啊，咁但系发现电力行业就比较稳定啊，跟住又发展啊，一定要用电噶嘛。嗰阵时都系贪方便，因为嗰阵时中学底读 physics， 咁都有理解。 想知阿金职场成功之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与你展翅同行。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打前打前， 加 油！大家好， 天天好好啊！ 啊，天天好好啊！ 好爽啊！哎呀， 好爽啊！ 好舒服啊！ 哎呀， 好舒服啊！ 舒服 舒服啊！ 哎哇！ 系啊系啊！ 人氹我嘅， 点解你讲一句就讲一句嘅？ 我今日唔知食乜嘢喎，系啊！ 点解你讲句？ 你今朝食咗乜嘢啊？你以后食多啲吓，食多啲。 今日 我买俾你哋食。 咁顺德人嘅， 系啊！ 你讲一句讲一句嘅。 平时梗系杰希啊嘛， 杰希，杰希，以后无杰希， 因为咧刘杰希喎。 啊，夏家鹏，我谂佢，因为咧佢唔知你个底有几深啊，佢唔知你带咗啲咩武器啊，所以佢咧暂时咧，佢就扮住细路仔先。 按兵不动， 如果佢知系按。如果知道你的武器冇咩料到咧，佢就发埋发埋 嘅。而拉面跌低，我系点嘅低个冻屎来嘅？ 系 吓， 佢问你点解知佢有带冻西嚟？ 你寻日讲咗啦，唔系星期一讲咗啊，系寻日定星期日？ 我哋星期琴日啦， 琴日， 你真系快乐不知时啊，个句系咁嘅，开始冇电噶啦，我明 咁快 噶， 越嚟越早喎， 仲有电，有， 好难讲嘅，系嗰个电乱电， 同埋咁样，啲手机咧嗰啲电池嘅寿命都系咁啊，你用多一两年咧，开始就由80% 到70%、60%咁 样，冇错， 佢有时候礼拜二啊会开始冇电，有时候礼拜五先开始冇电 啊，我有心脏起搏器喺度， 哦系咪啊？咁你小心啲， 自己 播嗰啲嘟嘟嘟嘟嗰啲时候吓， 系 啦。好啦，咁其實我哋琴日有講到啦，就係話咧，其實咁嘅，我今日咧真係帶咗有啲嘢嚟。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話想令到大家咁多位嘅同學咧，其實得兩位啫嚟嚟去去係嘛，希望你哋有鬥心啲啊！ 我冇鬥心， 我覺得你冇咯。 你第一堂啊，我話打敗佢啊！ 你聽翻上個禮拜。你上个礼拜放软晒手脚啦！ 我上个星期咧系谂住重新做人，做一个另类啲嘅学生。 但系决定嫌弃我， 我太欺欺啦！ 你唔好同我拗。你上个礼拜系放软晒手脚咧，我觉得咁唔得嘅。佢系你咁样就系啊。 咩啊？ 所以我态度好嘅又唔忿气， 咁又唔系冇斗心，系佢嘅态度软皮蛇啫。 我绝对唔系软皮蛇， 佢有斗心嘅，佢有时咧、哦，老师啊，其实有时啊，你未讲完个问题，佢已经举手 了。你上半部分嘅就系软皮蛇，下半部分系突然之间嘅话，好似炮弹冲天咁样嘅。 佢答问题系有斗心嘅， 但 系 唔紧要。嗱、我希望咧咁多位朋友咧，就希望咧就大家都有呢个斗心啦。 有啊，我绝对有啊。 唔好好似我嗰啲课程咁松散。所以咧，我今日咧 唔好令到我课程好似人哋嗰啲咁松散。 唔系，我承认我自己嘅课程系松散嘅。咁但系因为啲松散嘅学生，所以就揾啲松散嘅课程啦，嚟衬翻你。 其实咧，老师啊，其实系呢间学校嘅问题啊。呢间学校唔知点解所有课程 呢个 松散 呢个呢个叫乜嘢？我想问呢个叫咩 学校？ 系啊，呢个 咩章鱼咩渔村咩小学？ 冇 啦，嗰间应该都散校啦。好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有惩罚制，系啦， 唔好意思，我要问我家长，我要问我妈咪， 我哋俾个电话佢， 我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系啊，我已经得到嗰只马妈妈嘅同意。咁其实呢个惩罚制嘅就系自己惩罚自己 ，OK， 但系因为我唔希望嘅就 系 譬如我嗱吓。 痛唔痛？ 佢都冇话做咩惩罚， 咪自己惩罚自己。 都冇话做咩惩罚，点解你会问痛唔痛咧？ 咁我就今日咧系有呢一个嘅客家十大酷刑嘅。 哇， 惊啊！ 嗱，咁啊点玩法咧？当我哋问晒我哋嘅特技测验之后啦，咁啊如果边个输咗嘅话咧，你就要拣咯噃。喺我哋嘅客家十大酷刑里边嘅咧，就有 number 嘅。 听到未啊？ 系啦，一至十号， 你 拣一个。 系啊，阿当。 系啦，就咁嚟啦噃， 好 唔好啊？好 啊，我惊你又死。 令到大家咪开心啲嘅，好。咁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咧就会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呢啲嘢咧，我谂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因为我最近有睇到咧，就系话有一啲嘅报道有讲到嘅就系外国人嚟到香港，佢觉得必食嘅嘢， 必食啊！ 其实同我哋一啲嘅即系街坊嘅一啲地道嘅小食咁咧，有啲出入嘅。 系啊，蛋挞有冇入围啊？ 有，外国人中意，菠萝包 面 有 冇？ 雲吞麵冇， 啊係啊， 所以你咪覺得好離譜啊！係 喎、 啊， 呢啲我哋美食嚟喎， 係喎、 啊。嗱，佢哋有啲乜嘢咧？佢哋可能會覺得中意食一個牛腩河啦， 牛腩河， 佢哋覺得係嚟到香港必食嘅、蛋撻有啦。咁同埋佢就覺得 我中意食酥皮啊，老師，我唔中意食牛油皮。 我蛋挞啊，哦，咁另外仲有嘅就佢哋会食嘅就系呢个即系烧鹅濑啦， 哇正啊， 系啊，都几识食嘅， 系啊，烧鹅比濑啊，我中意， 一定要系比噶， 我哋有钱制啫咩？ 哦，仲要 你未食过 啊嘛？我食过，我仲要唔切啲左比啊嘛？ 泥料啊泥料， 唔怕唔紧要， 你食过啊你而家？你咁中意煎煲点火嘅你？ 佢今日点样嘅话？佢星期一手冷。 你系咪先？你系咪先？ 咁佢有，咁你都有煎煲点火？ 佢绝对有啦，老师。 佢系咁嘅。 佢就匿喺后边装啊装啊。 佢呢啲咪叫做风炉仔啊？ 装啊装啊，系啊。 哇！ 就嚟识啦喎，又泼下佢先。 冇错，又或者佢倾一倾，你跟住走咗唔关事啊？咁样啊嘛，危地兜喎。好啦，咁今日我哋讲紧嘅就 系 香港一啲嘅地道美食，你哋谂到啲咩嘢？中意食啲咩？ 海鲜， 诶，地道美食喎，即系小摊， 哦，小摊 子啊，即系 嗰个叫做咩三宝啊， 煎 羊三宝， 诶，你连咩三宝咧？ 我突然间记唔到个名。 我中意食生菜鱼球，但我唔中意捞落嗰啲碗仔翅。 生菜鱼肉， 系我唔中意捞落啲碗仔翅。 唔中意两 个一齐捞咧？唔中意， 哦，我又有时都几 中 意。生菜鱼肉，生菜鱼肉捞碗仔翅， 解一碗碗啦，唔系一碟碟嘅。 鱼肉捞碗仔翅， 即系夹俾你。 鱼肉捞碗仔翅， 啲有钱仔仔麻烦。 你系咪冇食过小张张？ 我有。 点解你连乜嘢三宝你又唔知系嘛？咁我啲生菜鱼肉系点食你又唔知？你咪食开鱼翅系咪啊？ 对唔住啊，你有钱到 仔翅 系啊。 碗仔翅，假碗仔翅，我 但碗仔翅咧，我唔中意加生菜同鱼肉嘅，我中意就咁，我唔中意太多。嗱，其实你觉唔觉得？首先，街上面啲碗仔翅系好结塌塌嘅， 系啊， 已经好结塌啦。你再加埋嗰啲咩鱼肉成碗咧，我觉得太多嘢啦。 嗱，如果两扣嘅话咧，又唔加生菜嘅。佢就淨係俾啲魚肉你嘅啫，係啊，佢冇生菜嘅，你哋試過咧？冇嘅，佢就加啲肉落去。 同埋啲魚肉，我覺得麻麻地，我個人覺得。 誒，嗰啲膠 嚟 嘅啫， 係啊，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即係有呢個碗仔翅啦、生菜魚肉啦，仲有啲咩中意食噶？我中意燒賣，誒腸粉 good， 腸粉咧其實你喺外國人又會中意食嘅，本港地道嘅朋友嗰都好中意食腸粉嘅。 你中意落好多芝麻啊、甜醬啊、花生醬啊咁。 嗰啲叫做混醬。 混醬啊，你中意㗎？ 系啊，你都系混酱咯。 混酱， 喂，人哋讲紧美食，你又讲特登嚟踩我一脚，老师。 我唔出声， 唔系啊！你如果觉得我真系差嘅，我未够水平嘅， 你 就 叫 我 拍台， 屋企人嚟， 我帮你分 析我，啊，记个手册，记个缺点， 讲完啦。 讲完， 嬲完，咪又系 我仲继续拍紧台喎，你继续， 咪又要上堂，你走啊！ 唉，真系好聊， 块面红晒， 系啊，红晒啊，仲喺后头又又咳啦，嗱，又扮姐，有冇呕血啊？ 冇事， 你咪继续 游 啊， 继续继续， 唔错， 系啊，唔错，扮啊，定张英啊，呕 啲啦， 食碗面反碗底啊！ 好啦，咁我哋讲到呢一样嘢咧，咁其实你话即系肠粉咧，诶，中意嘅咧就系话混酱，混酱所谓嘅咧就系叫做又加埋呢一个花生酱啦， 甜酱辣酱， 甜酱辣酱， 其实老师啊，有啲 档 有啲档咧冇加花生酱，同埋咧我都觉得加花生酱有啲啲奇怪嘅。 其实唔知 几 时开始噶，你有冇留意？ 以 前好细个系冇花生酱 噶，我而家都冇，我而家食嗰档冇 花生 酱。佢冇花生，直情系冇嘅， 冇 得你揀。 嗰皮嘢黃黃地啊嘛，泥黃又唔 係 啊， 係啊， 花生醬係咁食噶嘛， 勁多豉油啊嘛，係啊，同埋我覺得最中意嘅就係以前咧係有芝麻。而家系冇 哦系啊 冇我嗰档咧就系有芝麻即系我应该系话应该系有花生酱同埋佢但佢系冇咩咯 我 谂 呢 个系芝麻咯 每一档佢自己嗰个选择 系啦 系唔同嘅 系 有啲 唔同嘅 但系豉油不能缺少因为嗰啲甜豉油你都少咗咧干咧就唔好食噶啦 冇错 肠粉嘅身咧干咧就唔好食 你系要浸到个全饼嘢都系要有色嘅你冇发觉 系啊 你冇色嘅你觉得唔好 但 系 好奇怪虽然系咁你又唔会觉得好咸喎 系 吓如果唔够咧你觉得都只唉爭啲爭啲， 所以係勁多豉油係咪？好啦，咁除咗個腸粉之外嘅話，最中意食啲咩？ 豉油皇炒麵。 豉油皇炒麵冇喎、 啊。你中意食炒麵㗎？乾身 嘅都中意嘅，係啊。 豉油皇炒麵都叫地道小食。 地道。 老師魚蛋算唔算咧？ 魚蛋輕。 魚蛋啊？ 嗯。 魚蛋肯定係啦。 魚蛋。 你中意食辣定唔辣㗎？ 中意食咖喱嘅。 咖喱魚蛋。 係啦，又特別係咖喱嘅話咧，又會好港式嘅。吓、 嗯， 即系呢啲嘅报道讲。 老师，我仲有牛杂算唔算？ 牛杂叻仔，系啦，牛杂就 而家真系冇嗰啲档口攞个铰剪铿嗰个盘嘅喎。 嗰啲街嗰啲档口 系啊， 以 前铰剪铿铿铿牛杂。 以前铜锣湾闸东街咧，好多年前咧有个好似盲侠咁嘅样嘅男人咧， 盲侠啊，哇， 好有 型 啊！ 盲侠即系嗰个叫咩？圣新太郎 系啊， 肥肥地，只眼咁样单下单下， 系啊， 佢剪牛杂就系咁样样。 我仲要执埋个口，执 呢 个头， 系 佢有冇剪到自己嘅手指啊？ 喺圣新太郎。我成日话，阿妈可唔可以带我盲盒嗰度食牛杂啊？佢就成日喺沙东街嗰度，而家就嗰度好旺啦，已经唔系嗰度，唔同晒啦，而家 系。 我哋好怀念嘅就系以前老香港啦。如果你要食牛杂嘅话，就唔系而家嘅，去食嗰啲咩面粉铺啊，嗰度就食嗰啲牛杂嘅。我哋喺街嗰度嘅，跟住咧你就会。同埋你有冇留意嘅就系嗰个牛杂档喺附近嘅话，你一定咧系黐脚嘅。 咩叫黐？哦，系啊，因为佢啲地喺汁啊嘛，同埋咧佢有每人 好多签劈晒地， 同埋咧佢每人咧俾只碗仔你嘅，咁你就摆一个碗仔嚟食先，俾佢浸一浸又摆翻喺度。 有时系连碗都冇啊，大佬好似 我哋冇啊， 有 冇啊？一串嘢啊，你系啊，你要碗中前食啊， 佢都似啲碗仔， 嗰度好谦卑 啊，系啊，因为滴落件衫度。 我哋以前细个咧咁样扫街，从来唔会觉得咩唔卫生啊，肚痛啊冇啊，阿妈都唔会话唔俾嘅，佢都会俾嘅。 我专门喺阿妈阿爸咧翻。鄉下咧，我哋就攞啲買餸錢咧，就掃街 啊！係啊，同埋又平喎，你可以食到好飽 啊！ 所以我真係 好開心嘅事。 糯米飯我都中意食噶， 糯米飯道輕 係啊， 糯米飯就係有好多啲譬如外國朋友咁，佢哋會覺得糯米飯係好特別嘅，咁又做臘腸啦，佢哋覺得 係啊，花生啊，佢畢嘅時候咧咁樣鑿鬆佢嘅，好正， 好味。好啦，咁我哋而家講到有好多嘅就香港嘅地道小食啦，我哋而家就逐個逐個咧教大家啦，客家。交话点讲咯喎吓， 有乜试食啊，老师？ 冇试食嘅，你自己去买。好，咁啊， 老师嗰啲龙酥糖算唔算啊？ 龙酥糖都算系， 不过就你唔系你今日， 因 为 一档一档，佢里面冇，系啦， 就当当糖啊， 冇啦。攞 攞啲嘢啄啄啄， 唔係冇啦。不過即係佢意思，即係以前曾經有過一大塊糖餅喺度哼哼哼一嚿咁出嚟。 我有見過嘅就係 其實太甜啦。其實我係覺得唔係幾好食。 啄 啄糖，啄 啄糖重要。你有冇留意㗎？成日有薑味㗎。 唔記得啦， 佢係咪有啲奶白色嘢一撇係紅色咁嘅？ 我唔知 有奶白有紅色 咩 啊？ 係咪嗰個係咪賣嘢嗰嘔落去 啊？係啊，見到你嘔血啊！ 點會有白有？ 唔係你話我記錯咪得咯，老師同學。 唔係我問你啫。 又話嘔血，又話食。 好晒气啊！ 因为你去买就有红色一撇，我哋两个去买就冇。 你 去 话我记错噶嘛，老师？我浪费我嘅时间，浪费我的。 嚟第一个鸡蛋仔，我费事同你拗。鸡蛋仔点讲啊？ 鸡蛋仔 错，张张。 鸡摊仔， 诶、哎，差唔多鸡摊仔， 鸡摊仔， 中唔中意鸡蛋仔啊？ 摊仔， 其实我都中意噶，但我唔中意变奏咗嗰啲，佢哋咪有啲夹啲，系啦， 有啲新意啊， 我中意 original， 冇乜所谓啦， 系啦，鸡摊仔得唔得？ 鸡摊仔， 好啦，第二头先我哋有讲过噶，就是、我哋去吉嘅系乜嘢？ 鸡蛋 牛杂， 吉一串串嘅，系、啦，摊， 摊， 系啦，鱼成我哋都唔记得噶吓，啊，我哋口中意食鱼啊，就我好中意食鱼啦，摊。第三嘅头先咧就阿张张有讲过嘅，就话唔知咩三宝，咁佢系 煎 羊 三 宝、鲜羊三宝、 鲜 羊、 羊、 羊， 系鲜羊三宝，就系煎羊三宝啦。其实唔止三宝嘅，大家都要留意。 有辣椒、矮瓜、豆腐，有時有啲魚蛋。 有香腸，有魚蛋， 係 啊，有好多嘅，好多嘅。其實唔係單隻三寶。 有滾嘅，啵啵啵啵啵。 係啊，好危險啊！嗰陣時候走鬼，錄死你啊！好，跟住我呢個咧就大家 錄死你唔得。 得我都可以。好，跟住咧就有呢個湯圓，原來湯圓都好多人中意食嘅噃。 湯圓 係街邊小食，外國人都好喜歡嘅，就係糖圓。 糖圓 係啦，芥攤製唔攤。鄭央審爆同埋糖贏，第五個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我哋中意混醬擺落去嘅係咩啊？ 腸粉 係啦，腸粉， 腸粉 呢個就係腸粉啦。 腸粉 好，腸粉得唔得？好 唔識啊，老師。 粉粉粉，我唔知啊。 寬個寬咯， 係咯，寬咯，笨蛋。好，第六 龜蛋。 呢個位入到係嘛？我都好開心。 我唔出聲，費事我煽動。 我都係咁話。你最好唔好出聲，等我嚟。 我冇出聲， 等我嚟啊！好啦，跟住咧就我哋話去到嗰啲檔口嗰度咧，你會覺得黐立立啲腳嘅。我哋要做乜嘢啊？搖測。 搖。 係啦，搖測，搖測。 測。 好，另外仲有啦，我哋話啊，唔中意將嗰啲魚肉撈落去嗰個係乜嘢啊？ 碗仔黐。 係啦，碗仔黐。 换仔 换仔黐，而中唔中意识黐啊？ 系 中意食两碗啊？咁如果你中意食 两 碗， 其实好饱噶。 系啊， 我个人觉得好滞。 如果我扫街咧，就先嚟一碗糯米饭，跟住生菜鱼肉汤。 你咁差得噶？ 系啊， 好饱喎！你两加加埋咧， 仲有 咧， 食饭 咧。哦， 再加两个叉烧包， 你由佢啦， 大包 鸡 包， 系咪？ 死仔包， 下一个第八嘅就系。絲製包， 老師佢鬧我絲製包， 你用客家鬧佢絲製包， 絲製包，姣妻絲， 跟住佢就係好絲八婆，葉媽琪， 絲八婆， 係啦，冇錯， 夠啦， 唔係我哋學客家話啫，好啦，跟住燒賣、壽賣、 壽賣， 係啦，魚肉燒賣咧，其實大家都好中意食啊，嚇，壽賣。好，另外呢一个未必有人中意食，但系好中意食就好中意食到黐线嘅。 臭豆腐， 起啦，超挑夫， 超 系啦，超挑夫， 超 唔臭唔食啊？ 系啊， 系啊，超挑夫 其实好耐冇得食啦， 冇 啦，实俾人投诉啊！我怀疑 好劲 啊！ 嗰啲你知道附近有个档， 以前人哋都咁卖嘅， 以前冇啊嘛， 而家唔知 成条街臭晒噶， 系啊， 我都话而家系投诉投诉啦， 街尾就臭到街头啊！好啦，最后咩一个就系 近我， 佢唔敢，佢由我嚟，好菠萝包， 菠萝包。 菠萝包， 菠 萝包，系啦，菠萝包。由于时间关系咧，所以一阵间我哋系冇休息嘅。 好啊， 我哋系即刻嚟，好唔好？ 好， 我哋重复一次：鸡蛋仔、 鸡 蛋 仔、 鱼蛋、郑央、 煎羊三宝、郑央三宝、 糖 盐、 肠粉、 牛叉、 牛 叉、 牛叉、 旺 仔 翅、 烧麦。 超 超富 菠萝包，立即突击测验， 好惊你啊！ 嚟啦，好啦，你哋分别叫咩名？ 方 爸 B 哥， 巴闭哥， 系啊， 你不如叫芭比算啦， 巴巴闭哥， 你不如你叫芭比啊！ 好事不宜迟，第一题。炸青椒嘅爸 B 哥， 郑央散包， 好好啊，爸 B 哥，好啦，牛蒡， 爸 B 哥， 当。 要测， 非常好啊吓！小张张又一分。第三题， 喂，头先我咧， 你都有一分。边一个食物嘅话又叫做光星啊？爸边个？ 烧麦， 烧麦系啱嘅。鸡仔咧系由乜嘢孵出嚟当？ 鸡鸡餐仔。 好好，非常好啊！牛丸， 爸边个？ 鱼，对唔住，鱼丸，鱼肉丸子当爸边个？ 唔摊， 唔 摊系啱嘅，佢啱，佢啱。有咩食物嘅话？ 爸边个？ 讲。 五四， 老师又觉得乱叫嗰啲应该扣分。 放心，我一定 会。喂，我你一定系乱叫嘅咧咩？ 人哋都未讲晒个问题，你咪乱叫。 系乜嘢？ 鞋都掟埋过嚟啊！我 活塞之 中扣六分。 你啲人真系，你 我知啦，佢准备 发酵之后再炸嘅食物当 超超夫， 超超夫系啱嘅。好啦，取其谐音团圆啊！ 边个？ 边 个？唐人。边个？ 唐欢。 唐欢。 包老伯。我猜错。 胜出嘅系小张啫。 我罚乜嘢？ 好啦，客家婆十大酷刑，请拣一个 number。 四号。 四号，你死啦！青蛙行十。好，至于我哋咧，受罚嘅时候咧，我哋会将佢拍成一条片嘅， 要拍低。 系啊，我哋会将佢拍成一条片，我就会摆翻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大家要睇下。今日霸 B 哥一啲都唔巴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已经跨越动荡不安嘅日子，而家已经昂然踏上由治及兴嘅新征程，喺发展嘅道路上拥有前所未有嘅信心。未来五年系同为香港发展打开新篇章嘅关键期。李家超喺一项活动致辞嘅时候话。面對政治動亂，包括2014年違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動和2019年黑暴港獨肆虐，全賴中央果斷出手，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令香港回到一國兩制正確軌道，社會回復穩定，可以重新聚焦發展經濟民生。他又說，香港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專業服務享譽全球，加上一國兩制獨特優勢，絕對有能力在大灣區建設中擔當重要角色。香港田徑總會昨日宣布，獲政府全力支持下，積極計劃明年2月12日舉辦香港馬拉松。上屆男子全馬冠軍黃啟樂說，作為跑手仍然擔心賽事仍然可能會因為疫情取消打亂部署。黃啟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海外賽事大多已經不用戴口罩或者檢疫隔離，如果香港仍然有很多防疫措施會好似倒退，如果取消賽事，商業贊助投放會減少，影響相關經濟產業鏈。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在同一節目說，可以復辦賽事是好消息，希望政府和田總有更好溝通，講清楚細節。至於抵港檢疫措施應該怎樣進一步放寬，他相信仍然要視乎疫情發展。解放軍東部戰區回應美加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時強調，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反制一切威脅挑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發言人施毅說，美國希金斯號驅逐艦和加拿大溫哥華號護衛艦昨日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全程跟監警戒。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卓惠斯將會舉行會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白宮簡報會上說，拜登和卓惠斯會在當地星期三會談，討論兩國經濟關係和北愛爾蘭問題。早前有分析指出，美英兩國關係處於重要過渡期，卓惠斯的對俄立場似乎和拜登一致，但他有意推動立法程序，改變脫歐協議中涉及北愛爾蘭的部分貿易安排，

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都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 万能盒大结局， 上回讲到会计师阿文自从吃了一粒奇怪的药丸之后，竟然变成有超能力的万能盒。不过突然而来的能力除了为他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之外，似乎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突然间有一个自称是经理人的男人跟他说， 你咁嘅 case 我见得多啦，未红嗰阵揾佢睬你咩？到你红咗，即系接电话都接到手软啦。呢啲粗重嘢，梗系我帮你做啦。嗱，总之所有麻烦嘅嘢我帮你挡晒，所有好嘢我帮你接晒，收到嘅钱你我公道啦啩。 从来未接触过娱乐圈嘅阿文，喺半推半就之下就签咗呢份经理人嘅合约，开始正式做一个收费嘅万能盒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你終於嚟到啦，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成排人等緊你拍廣告啊，做乜咁遲啊？ 唔好意思，我頭先走咗班巴士，我身尾就要等下一班。 等巴士？ 係啊， 我冇聽錯嘛？喂，大哥，你依家萬能俠嚟噶，喐靚我只腳就到啦，使鬼等巴士咩？ 係你唔知㗎啦。我次次用完超能力，噗一声系快啊！但系啲人好似睇怪物咁指住我，我宁愿搭巴士，起码我感觉似翻个正 常人。啊，是但啦，是但啦，换咗套衫去。 哇，套衫咁奇怪，咩跳艳舞啊？咁样嘅 咩啊？喂，你有冇睇戏噶？戏里面嗰啲咩超级英雄啊，全部都系着呢一类咁嘅衫噶啦。你超人啊，正正连条底裤啊，都系咁着噶啦，着喺出边噶。 喂！得嚟啊！等咗好耐啦，有个万能侠，快慢个慢啊！ 唔系快啊，导演炸型啊，嗱嗱声啦！ 哎，好啦， 快啊！ 哎，出去。 啊！你面前咧就有啲砖头，你求其攞起一嚿咧，一揸揸碎佢，跟住咧对住个镜头话：饮咗超能力，你都可以大大力，明唔明啊？ 哦。是不是这样 啊？是，不过都未 roll 机，你咁快揸下碎佢做乜嘢呢？经理人， 系， 我哋叫佢醒少少啦，好唔好啊 ？OK，醒少少啦，到一阵嗌 camera， 你先开始啊，知冇？ 即系唔好揸住。 哎呀， 知啊。 OK 啦，导演可以开始啦。 全部人 stand by。 啊，等， 又点啊？ 导演啊！你头先揸住嗰支咩大大力定咩超能力？我从来冇饮过，其实 我知道啊，咁又点呢？ 咁如果我从来冇饮过，我拍个广告话我饮完所以咁大力，咁我咪即系呃人咯？ 诶、哎，喂，好多广告都系咁样呃人噶啦！你个拍广告嗰啲明星真系个个都用过啲牌子咩？快啲啦！ 啊，李经理人就讲得啱啦，嗱，广告，样样嘢都要真嘅话，就唔使拍广告啦，系嘛？ 等阵先， 又点啊？ 唔得啊，我过唔到自己，呃人嘅嘢我点讲得出口啫？ 喂，经理人。你帮我搞掂佢啦，合约签晒上期先啊，收埋。你依家话唔拍咧，咁就法庭见啦，好唔好？ 得我搞。大哥啊，事到如今，你一定要拍噶。 呢啲点解一定要 签晒 contract 噶嘛？违约要赔好多钱噶。 但系， 诶，嗱，冇但系啦，快啲啦，多求下你啦，大哥。 哎呀，真系惨啊！ 点啊？仲为咗头先个广告唔开心啊？ 梗系啦，我都唔想拍，已经着到好似小丑咁。 得啦，唔好咁啦。呢个商业社会嚟噶，人人都要咁样拍广告噶啦。啊，你氹下我，我又氹下你，系咁啦。认真你就输噶啦。你谂下，头先你噏几句说话，成700,000蚊袋落袋，几好噶、 啊。好啦，是但啦。咁我走得未啊？ 咪住，去多一个 event 就得噶啦。 吓、啊，又有一个 event， 系啊， 嗱咩 event 啊？ 听我讲，有一个我嘅大只仔嘅 fans 签名会啊，想你上台咧讲几句，即系辱骂啊，冧下边 fans 嗰啲说话，仲有唱多一首歌，再抽奖、 啊， 三个幸运 fans 咧就可以锡你，可以上台锡你， 唔系啩？ 呢度咧， 唔系啩？仲要有 fans 上台锡我？ 咪嘈，仲有啊！个 event 咧有个猪肉档 sponsor 噶，你要揸住嗰嚿肥淋淋嗰啲猪肉，讲完之后咧仲要赞啊呢度啲猪肉咧特别好味，可以煲猪肉汤，可以整。 喂，等阵，我重复一次先。 做咩啊？ 签名会，我要讲肉麻嘢啊，仲要唱歌，仲要抽奖，抽中咗三个 fans 上嚟啜我，仲有 一个是但喺度， 仲要一个猪肉档，我要揸住嚿猪肉讲嘢。 系， 哎呀，我真系唔明啦。超级英雄的能力不是我来揸猪肉和被枪子射的，是我来帮人类的。我现在的能力全部我来呃人搵钱，你看戏啊，戏里面的超级英雄用不用做这些东西啊？还有啊，我现在走去哪里人类都认得，没晒自由。我根本就不是想这样啊，我想做一个普通人，我好不舒服啊。 英雄 BB， 你又来了，你的心肝仔不舒服啫。人家鬼知咩？生活过得舒服咪得咯 ，Come on！ 嗱，你一阵上台系咁已经噏两句，50,000啊，去边度揾啊？ 唉 ，stop！ 你都违背良心嘅，我决定唔再做啦。 良心几多钱斤啊？讲良心上天堂讲得笨， 我唔可以咁嘅。你贱格，我唔跟你贱格，我唔用我超能力去做坏事。 过嚟 ，B B， 伏喺我呢一度。你真系睇戏睇得太多啦！世界上边有真系真嘅超级英雄啊？喂，个个口里面就讲伟大，讲到好巴闭啊，讲到尾咪又系为咗自己嚟。 唔系嘅，唔系嘅，呢个世界唔系咁嘅，一定有好人嘅。我唔信，我唔信，我唔信。你唔好再冚我啦！你冚咗个80多巴。 系啊，我惊你未醒嘛。 我头先。咦？ 你醒未啊？ 阿生仲讲，唔好冚啦，唔好冚啦！我喺边啊？而家你阿May啊？ 系啊，我好担心你啊！ 点解头先会瞓着咗嘅？ 哎呀，你真系明唔知唔醒晒啦！ 哎呀呀呀！ 你啊，头先啊俾架车撞晕咗，吓死我啊！ 我俾架车撞晕？ 系啊！ 点解会无端端俾架车撞晕噶？ 其实最衰都系我咯！头先咧，你陪我买早餐嘛，我开始睇手机，有架车驶埋嚟，我都唔知啊！你一手开我，再用你嘅身挡住我，所以咪就系咁咯。阿文啊！你真的好英勇啊！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够了够了，真系噶， 系啊， 小事啫。哎呀，原来嗰啲咩万能盒，全部我发梦嘅就唔系真噶。 阿文啊，如果我第时个男朋友好似你咁英勇就好咯。 咁如果 你有遇过咩啫？ 如果我系你男朋友就好啊。 呀哎呀，我衰过小 云 地 啊！唔系啊，我讲真噶，我真系好想做你男朋友。 我需要揼你， 即系得唔得啫？点啫？ 知咯。 即系点啫？ 你冇点乜点咯？ 好嘢！ 快啲行啦，翻工迟到啦。 等阵先。既然你可以做我女朋友，我可唔可以拖住你只手仔行？ 唔得，唔可以拖。 我点解唔准拖啊？ 要揽揽， 系要揽揽，我正啊，揽住先，好嘢。 食晒你，你乖乖地，我实能食晒你。两家都拖到十只手指尾，想去天棚放飞机。食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食晒你。我喺屋企带定个影相机，替你攞景分享地。 好多人咧话好期望睇你嗰条片啊，客家婆。 系 咁一阵间睇下睇下，我哋一阵间系咪拍真系拍低佢？ 咩片啊？ 客家婆十大酷刑啊嘛。 哦，系啊， 真人 show 啊吓。 系、哦，真噶。咁喺呢个时候咧，先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有一节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就系呈祥道路面咧有障碍物啦。咁啊，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而家咧就系非常之挤塞，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嘅。咁啊，驾驶人士嘅话咧，请考虑咧改道行驶啦。 嗯，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都客家婆就早我一节嘅。咁但系我翻嚟嘅时候咧，啱啱入隧道，即系沙田隧道去九龙嗰边咧，都有三车连环双。 有啊， 小心小心。 啊、 你都见你都见到啊？ 两个车喺首先 你见 唔 到啊？三车嗰度， 我喺早嘅时候喺大埔已经塞咗一次啦，塞咗转啦。跟住你嗰、那个喺狮子山隧道附近嗰度啊嘛。 但你见唔见到啊？ 见到， 你都见到啊？ 见到， 我仲以为佢啱撞嘅添。 系啊， 因为咧啲车未系完全好变成车龙，即系暂、我仲以为啱啱发生嘅。咁我三个车都以嗱冇人受伤，但系啲车嘅损毁程度都有嘅。 系啊，所以大家揸车都系要小心， 安全小心小心， 冇错啦 吓。系啦， 咁我听日咧就会有我哋嘅风骚妇人嘅爱好系列啦。 冇错，咁我哋已经谂好噶啦，我谂咗噶啦。 乜嘢啊？可唔可以？ 我哋而家讲啊，我哋都未达成 一个共识， 系啊，我哋倾下先啦。 好， 跟住我哋就大家留意。 其实陆续落嚟咧，我哋有好多新嘅主意啦、环节啦、吓主题曲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有心理准备，十月好多 我哋嘅节目互换抽装， 换抽装， 正啊， 好唔好啊？ 好啊， 梗系啦，舒服啲啊嘛。 可唔可以俾一段时间我唱歌？ 唔可以。 听日星期五啊，就星期五你唱啊，好，俾你包咗佢好唔好？ 仲有就我哋有新嘅主题曲。 哇，精彩精彩！ 我哋已经录咗啦，琴日。 我知啊， 录紧， 我知啊， 好犀利啊，有六苗大乐队。当我哋 哇，好紧张啊！ 但都唔唱得好好添啊！ 我唔知啊， 唱咗一次就走啦。 偷听到啊！ 你其实兜个弯闹啊！唱一次就走啦！ 我正在，我贱格， 即系。 唔系我头先都同阿马超 哥，因为佢已经唱得好好啦。 我同马超哥讲，我知道自己资质有限，咁我剔一次差唔多啦。我再剔都咁上下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咧，阿欣欣都话嘅啫。其实你咁啊，琴日录完之后，佢都话 O K 咯，咁啊放你走咯。咁啊，我哋大家喺度录啦，咁样我就录咗两次。咁咧，我哋心谂嘅就系，我谂其实如果系嘅话咧，佢应该就姓马嘅咧，应该都好难搞。咁我哋就留低咗喺大家喺度倾紧， 即系 点样可以令到可以唱啱， 唔好令阿欣欣咁难做。 点啊？ 劈俾佢自己录咯，录一晚。8个钟、10个钟有乜所谓？ 得嘅， 唔好麻烦人啊！ 系，我都 系。咪欣欣系咪有老婆有剩嘢翻去陪人？咪帮你搞成四五个钟。 其实咧，我唱得唔好咧，你哋话我咧，真系冇乜所谓。 我哋系话， 但系外边啲人咧睇到我哋一盘散沙咁咧， 不嬲都。 你问下出边啲人，我哋似唔似一盘散沙啦？ 唔似，我哋似三粒石春。唔似散沙， 碌去碌去碌去， 冇队形，冇阵型， 冇完全冇。呢个系你啫，系阿散哥系你， 我叫阿散，你叫收收。 我哋会有，好， 明天 再见， 再见，拜拜。 知